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早晨，人哋话水为财，我话最紧要唔好痴痴呆呆。听紧丰 show 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个脑一片空白，一阵间食嘢要加辣。我系小欣欣， 天有不测之风云。搞到人哋好头痕，我系小羊羊。 今日发生突发事件， 系 突 发事件，到我啦，大家静一静。红红的太阳闪闪呐，咿呀嘿呀嘿，笑笑嘅杨姨要上班啦，咿呀嘿呀嘿。 系边个啫？假唱得咁难听， 我系难听强。 突发报告，突发报告，今日发生呢一个水浸事件， 喺交通挤塞意外啊， 同埋交通挤塞意外，水浸事件会令到一个 DJ， 我好唔开心。 喂，又有车又有水 ，IQ 题，又有水又有出，又有水又有车，差个四字成语， 又有水又有 车，居水马马。 星期二嘅节目吓，一个老人家嘅说话咧，佢话咧冇坏消息就系好消息，咁啊的确系嘅。咁啊今日分别咧发生呢一个咧水浸事件啦，同埋发生呢一个嘅坐车鼻骨事件啊，咁样。咁一阵间我哋慢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希望今天咧大家咧都系继续咧黐住风骚发文啦，同埋一阵间咧都有呢个树窿树窿呢个 not a long 咁可以讲心事 嘅，又有心事讲啦。 系啊， 系啊，小丸子啊，大家都系 今日讲。L-O-V-E Love 大家留意啦， 系啦，好啦，咁到底水浸事件系发生边个身上咧？咁就发生在你婆身上嘅。但以前咧有一个事亦都好嘅，我嚟安慰人，我唔系安慰你啊，即系咁讲啫。 我知你唔会安慰我， 系 从来都唔会啦。 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同埋真系好有智慧。佢话人冇事咪 OK 咯。嗱，通常咧嗱，我自己以前试过嘅，即系车嘅意外咧咁样。咁通常啲人就话：，唉，人冇事咪 OK 咯，咁样。即系总之你嘅人冇事咪 OK 咯，咁样。 仲有多句嘅。钱财身外物咁 样，系咁样啊！好啦，边个讲先？不如讲下小羊羊先啦。你今朝 都未讲噶， 我嗰件需要讲咩？其实冇啊，只不过系因为我个 locker 诶，琴日有一支水扭唔实，跟住就流咗落去李志刚个 locker 度。我宁愿同李志刚道歉，佢嗰度应该湿过我， 当清洁咯。 系 我洗啊，洗啊，软嗰啲吸湿嗰粒嘢啊，湿几粒。 冇啊！頭先我多謝曬欣欣啦，佢已經係攝啲紙來嘅話咧，跟住佢哋話乾咗之後就唔關你事啦。 好，呢個智慧 就其實你唔講，可能真係等佢乾咗係冇人知。 所以咪就係啦， 梗唔會啦，唔會㗎。 Michael 養咗出嚟啊嘛，我諗住唔出聲㗎嘛。OK， 係啦，好講完到你。 佢唔係養，佢應該係挑撥。 冇 得挑撥嘅呢條位，係啊係唔係係唔係㗎啦？你都知我個人㗎啦，有啲咩我會認嘅。好講完到你， 係咪我係咪唔開唔使？你讲咩交通？ 嗱，你讲件事，你讲件事，你评一评理。 交通工具你梗系要讲啦，唔通你坐巴士咩？就系坐的士。 坐的士咁我有时咧，朝头早谂住，哎呀好啦，唔好咁讲啦，慢慢饮啖水，梳洗下咁样就搭下的士啦。咁今日搭的士，点知咧应该听阿 Didi 报呢个交通消息就 龙翔道 就应该发生交通意外。咁我上车我都未上到个龙翔道啊，喺个边边位啊，咁就已经咦？啲車喺度排曬曬咯，咁但 係 嗰個位 塞嘅最驚就係嗰啲唔喐嘅龍啊！係 啊，佢嗱佢嗰只咧又唔係完全唔喐，可能一分鐘 壓下壓下咁， 一分鐘壓下咁。 但係因為你趕住工作，你就好擔心。 係啦，我係好擔心，又驚遲到。 你又心急。 咁我諗，我而家呢排咧諗住早啲搭的士翻嚟，就落樓下慢慢買個早餐，買杯咖啡咁樣，慢慢食 嘢先。 咁點知咧今日都冇得食早餐啦，都唔緊要啦。咁但係咧去到嗰個我都未上到個高速公路，我又喺度等啦。大概等咗十零十五分钟到啦。 係呢啲可以 skip 嘅。 咁之后呢我係諗我落唔落车好呢我就喺度搏啦。我落就我会好讲我可能会即係啱啱好到。但如果我唔落呢我搏佢可能五分钟啲警察嚟到疏到交通呢咁其实我仲可以食早餐嘅。 你落咗但係你自己都要行㗎嘛。 未嘅嗰位仲係未落到住添。我就喺个十五分钟嘅车程上面。 你唔係话想落就可以落㗎嘛。有啲位。 係啦。 咁你落咗你有冇交通工具。 我嘅意思就係咁啦。 咁佢就要继续喺嗰一分钟压下。 因为其实全部车其实都喺度塞緊㗎嘛。 啊、 你转唔到车。 冇错啦。如果因为我未上过一条高速公路嘛。咁而家就问题我压咗十五分钟我终于压到有个位我可以落到车啦。咁你嗰个位你一定要decision 啦， 即系你唔落咧，上咗就冇得落， 冇得落啦。可能我真系塞到十一点咁样， 你落咗又点啊？ 咁 落 咗 就系跑翻嚟， 所以我就要跑落去，跑落山，跑落山， 跑落山， 跑落山，我谂跑又系十分钟到啦。跑去我都唔讲五百噶，我跑去美孚地铁站。 嗯， 我嘅意思咪就话，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 option 咯，系嘛？即系其实你要为咗要落咗呢个车之后嘅话咧， 你仲有第二个方法要面对噶。 你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想唔遲到啫嘛。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咁做嘅話，你係會必須會遲到噶嘛。 係啊， 係 啊，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如果你唔落，可能就遲九個字。你落咗可能遲十五分鐘，咁你搏唔搏？ 即係差唔多好似一個賭博咁咯，你唔知噶。咁最後你作咗個咩決定？ 我諗我會落咯。 嗯， 我都要落啊，因為我真係唔知塞幾耐。 因為一冇得落就冇得落。 係啊，冇得落就唔知塞幾耐。 同埋雖然咧，你話要跑落山啫，但係你自己計到嘅時間啊，但係你塞係計唔到。 係啊，塞係計唔到嘅。 OK， 落咗車啦。 咁我支持你落車。 咁所以落車，所以今日開麥之前就見到我啦，大家。 哦。 咁落車前你係咪有啲嘢啊？ 啊，係喎係喎，就講埋係喎，我唔記得咗。係啊，之後咧落車嘅時候，我明啦。我知道大家想探到 佢太近你 系啦， 记性开始 金鱼记性啊！因为咧个重点系咩咧？嗱，因为今日嘅重点就系一落车咧，咁我攞张100蚊纸出嚟啦。其实嗰阵时个表咧大概50零蚊，唔系12蚊到啦。咁之后咧我攞张100蚊出嚟，司机就话：，喂，我真系几钱啊？我话吓 为收翻个标嘅钱咯。佢话梗唔得啦，我而家塞紧车，我都唔知塞几耐咁样。咁我就第一次听到啲咁嘅， 即系佢将嗰样嘢怪咗落你度，即系佢意思即系系你累到我要塞车， 冇错。 咁所以你俾埋落嚟呢一程， 冇错啦。咁即系可能 佢要收你， 佢就收我。咁抬头一百啦。咁我心谂， 即系错50:100， 系啊，错50:100，俾咗 double。咁我心谂啦，嗱。我自己即係塞車，我同佢講話司機塞車，我都唔想噶嘛。我 你都俾多咗錢㗎，因為你其實佢都 一路 開票㗎嘛。 我俾多20蚊你啦，即係齊頭你收我70蚊啦，好唔好？咁話唔得， 即係你都讓步咗少少。 係啦，你都讓步啦。我話唔得，我都唔知塞幾耐條車。咁我有一刻同情佢又係，你即係職業司機，我又唔知塞幾耐，一陣塞半日咧，咁咪今日你又冇賺我錢。 你覺得就係始終都因為我呢一支旗係嘛，要令到你嘅就係喺夢長道嗰度就塞咗車。 咁最後咧，佢就。继续啊！我已经让一步啦嘛，收70啦。佢话唔得，一定收100。咁我就嗰下我觉得 好彩佢咁， 你即系当我水鱼啫。咁我就话咁不如咁啦，司机。其实我嗰下我唔想嘅，因为我真系好赶时间。我咁啊，司机报警啦，我就讲报警啦。咁即系话，哎好啦好啦，冇啦，你瞓咗六次啦，就咁样咯。 点解要咁咧？嗬， 咪就系咯。 咁佢即系收咗 嘅，佢最后就收翻个标嘅钱啦。 咁咪系咯。 其实但系开开心心。都唔係開心心啊！頭先收咗75蚊， 賺多20蚊都好啊，係咪先？但我真第一次見 叫佢咧扭著個收音機聽下我哋風騷快活人啊嘛。 但嗱，我又想， 嗰陣我未開始啊嘛， 係啦， 未 啊。 咁但我又想講，即係我喺個度我諗，我嗰一刻個心態諗啊，佢覺得我嘥佢時間啦，但其實我啲時間都嘥咗㗎，咁唔通我問佢追討翻我時間嘅損失咩？ 嗯， 啊司機點解你要兜咗？ 嗱，首先我想講嘅就係， 我想講咧就係話，其實職業司機你都預咗有機會塞車 嘅， 係啊， 呢啲係你工作嘅成本， 啊、部分預計內嘅成本嚟㗎。 我就係想講嘅係呢一樣嘢咯，係啊，同埋嘅就係唔係當你塞緊車嘅時候嘅話，我標係停咗㗎嘛？你塞緊車嘅時候，你個標係仍然繼續跳㗎嘛？所以其實基本上嘅就係佢要 bear 嘅嗰個成本嘅話，就係喺佢塞車嘅時候，佢跳標嗰個時候啊嘛，咁點解你仲要 補償翻啊？ 你點解仲要我 extra 要 喺 俾嚿錢你 咧？可能因為佢都覺得呢個交通意外唔知塞幾耐，佢就覺得我落咗車之後咧，佢就賺唔到佢所需要嘅等待時間。 呢、 嗯、 個 係 你需要俾嘅一個成本嚟噶嘛？你唔應該轉嫁俾個乘客身上噶嘛？ 你咪叫佢一齊落車啊，去美孚咯，擺車 一齊搭地鐵。 系啊，就咁样咯。咁但系最后都息事宁人咗啦。即系我一讲话，哦咁我报警咯。咁之后佢就， 你真系， 我系有 话俾我听，你俾咗佢啲钱。 唔系咁，佢即系收翻个票嘅。因为我一讲报警，佢就好，可能好都好惊麻烦。但其实我都好惊麻烦，我惊即系如果一阵话，好啦，咁报警啦，我惊佢话如果报警嘅话，我即系坐喺度又要等报警，我即系12点嚟到。 我又唔觉得，其实有时呢啲咁嘅事嘅话，就会系惊麻烦，而唔去据理力争一啲，佢系自己应该有嘅一个权益。 呢个就系，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有时唔好咁样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位职业嘅司机嘅话，其实好多时候，特别系呢一个工种啊，好多時候可能係外國人嚟到嘅時候，你哋係把守第一關嘅，即係你俾人哋嗰種感覺，又或者嗰個印象。咁所以我覺得，若果係有一啲咁樣嘅唔係太好嘅經驗咧，即係呢一樣嘢就真係有啲傷狂。 因為同埋嗰一刻，我可能問自己，究竟邊一樣嘢重要啲嘅？咁我梗係。 咩嘢啊？有边两样嘢？ 开咪重要啲啦。 哦，即系对于你自己嚟讲、 如果我晏昼，即系如果我唔使做嘢嘅话，咁我就真系可能会同佢慢慢磨咯。 可能佢亦都会唔会系睇中咗你呢一样嘢咧？ 可能佢系知道讲， 即系佢知道你要讲咧，知道你某时间咧，吓佢又即管又试 下 啦，系啊，睇下你条底线。 因为我攞100蚊出嚟嘅时候，佢话我收你嘅时候，我系真系停咗喺度 process 紧4-5秒噶，我真系有一刻谂住。哦，咁啊好啦，你收100蚊，我有一刻系谂住系咁 样。唔可以姑息呢啲咁样嘅行为啊！ 你平时咧由你，我谂你唔系第一次搭的士啦，你由 但我即系第一次， 我知你平时俾开几多钱啊？ 就系收秒表咯， 大约几多钱啊？ 唔会多过50蚊 咯，系 咯，咁咪系咯， 咁点解要俾100咧？就算你俾70，其实都已经差唔多俾晒全程噶啦。差 我未入，即系啱上嗰条高速， 系啊，所以其实你已经有损失嘅。 对唔住，我觉得其实嗰20蚊都唔应该俾佢，都唔应该俾。 咪有时觉得啊，算啦，一人行一步咯。 我明吓，个心 系佢又舒服啲，我又舒服啲，咁 就 算啦。 你 就 将心比己，你有啲 即系如果我系逆地而处，如果我系个司机，可能屋企仔细老婆乱，不过其实佢都年纪都唔后生噶，都唔仔细老婆。 佢都有佢家庭， 主要有家庭啦，有家庭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塞2个钟头，可能变相佢呢2个钟真系。吃白果喎，咁算啦，就系咁样。 我讲咗我要讲嘅嘢，唔好再逼我再讲多句。 唔好姑息， 我惊唔出得嘅。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lo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讲啦，即系我相信咧，好多的士机咧都好好嘅，即系跟翻一个好合理嘅方法去收费啦吓。咁但系今日呢个 case 咧，就我从来冇听过嘅，都系一个个别嘅例子。咁如果大家都可以讨论下啦，我觉得每一件事总有佢嘅啱或者唔啱嘅。但系我自己从呢一个用家或者顾客嘅身份，我就觉得冇乜理由要转嫁落，即系嗰个系啊乘客身上咯。即系我又觉得 系啊，即系头先我讲，如果佢抌得好快，早到咗，咁佢系咪可以？快咗喎！呢支旗本来半个钟，而家我四个字到咗啦，帮你悭翻十分钟，咁你系咪可以吞翻啲钱？ 又或者根据呢个咁嘅逻辑嘅话，系咪即系其实你就算你落咗车之后，咁以后佢可能继续佢都要塞两个钟头嘅话，咁我两个钟头跳表嗰啲钱嘅话要你俾啊？ 系啊， 即系嗰个逻辑系咁啫嘛，系咪？唔关你事噶嘛。 好，好， 冇事。 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首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主是早前到土耳其协助地震搜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救援队。李家超表示，有关奖项是他于施政报告中提出，期望用作表扬优秀并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相信市民都会向救援队致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正同金管局研究微调按揭措施，协助想换楼家庭，对象是置业自用人士。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认为，可以由按揭保险成数入手，放宽需要购买保险的按揭成数，由一般的六成以上提升到七成以上，减轻业主对保险费的负担，对金融稳定影响不大。谢伟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放宽需要缴付印花税的转售年期，对协助换楼客是好事，但仍然需要设售卖年期限制，以免存在法律罅，但认为未必是合适时候设立。 中国常驻日内亚代表团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法治重新彰显，香港居民的权利自由得到更好保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举行与法官及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中方代表针对某些国家妄评香港国安法，展明严正立场，予以坚决驳斥。中方代表指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受基本法保障，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或者外部势力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彭博社报道，美国财长耶伦计划下月初访问北京，与中方进行高级别经济磋商，将会是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今年第二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另一方面，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政府亦都计划作出行政命令，阻止美国企业在中国某些领域的投资，目标最早在7月底公布。早前有传媒说，行政命令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全面投资禁令。中国商务部之前回应，只限制本国企业，并意图胁迫盟友伙伴共同限制对华投资，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如果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中方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84点，总成交金额30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3点，升2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9.32，升1.7。腾讯控股338.6，升5.8；恒生中国企业65.66，升7.6；阿里巴巴84.5，升1.25；美团125.3，升3；友邦保险78.2，升1；中国平安49元，升4毫；港交所300.6，升2.4；新世界发展20.75，升1.23。南方恒生科技3.8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44，瑞士法郎0.895，加元1.313，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2,446点。跌252点，港金报18,0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11美元，卖出1,927.7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 龙尾喺山道对出。喺九龙区龙悦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繁忙。咁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吗？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奈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承接住咧，今日小羊羊嘅呢个 case 咧，咁有咧网上有啲人咧就话咧，有个长辈去日本旅行，佢觉得咧俾人屈钱，但系咧睇翻嗰个新闻咧，我又觉得咧呢一样嘢可能即系两地嘅文化唔同啦，咁样。咁啊，话说咧，即系嗰个人就佢长辈咧就唔系好熟用手机嗰啲嘅方法啊、程式咁样。咁你去到外国咧就要换一张外国嘅 SIM 卡，咁佢又唔识，走咗一啲嘅电信公司就叫嗰啲人咧帮佢换嗰个叫 SIM 卡啦，同埋又。买一张卡就要开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咁佢话咧，当地嗰个电信公司嗰个职员咧，就收咗佢港币28蚊，即系500日元啦。就系、是、做咗咩咧？就帮佢掹出嚟啫，咁样。再帮佢入其他嘅程式咧，好似唔系好愿意咁样。咁佢就觉得，诶，点解咁小事都唔肯帮咧？咁样。咁但系都有啲人就讲话啦，其实咧两地嘅文化系唔同嘅，即系可能咧，有啲地方佢会觉得 service is service， 我帮你做咗嘢咧。就要收翻相等嘅一啲嘅費用、服務費用。咁一係你就唔好叫我幫你手咁啦，就唔會有嗰啲叫做免費嘅，唔緊要我幫你整啦，咁樣就唔會咯。咁唔知你哋會唔會覺得呢一樣？我唔好同意話屈嘅，一屈意思即係有少少夾硬嚟啊嘛。 嗱，我唔講你日本先，因為我唔喺嗰度，我真係唔知道。我就講翻今次泰國曼谷，一去到機場咧，咁就買 SIM 卡嘅。 個個都咁做噶啦， 係啊，咁其實嗰個女仔係好好嘅，佢攞咗個電話，然後佢幫我哋換曬，做好曬所有嘅嘢，咁我覺得呢樣幾好。 佢係冇收噶嘛， 冇 收任何服務費噶嘛。 你張卡幾多錢？幾多錢？譬如話有幾 張卡，我上次去都係，買星麥都係咁。 我覺得 OK 嘅嚇。咁日本有冇呢啲嘢咧？咁你睇下當地有冇個價目表，如果人哋寫明。500日元是乜乜乜嘅， 冇錯，所以我覺得我就冇話屈唔屈嘅。如果你話即係呢一樣嘢嘅話，係包含即係唔包含喺佢嘅即係服務裡面嘅話，咁佢係要收錢嘅。如果佢真係已經係有一個明碼實價嘅收費嘅話，咁咪就係收費咯。 咁 如果佢冇嘅， 就 話係屈咯，就好簡單啫嘛。 你去日本嗰次咧，你個卡係點？ 我就冇買嘅嘛。記得啊，我就冇，我就用 WiFi 嘅。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譬如如果你用呢個服務。之前你同我講定清楚曬啦，嗱我哋會收 A、B、C 三個服務費㗎，你 O 唔 OK 啊？咁如果你 OK 咪高位吃咯。 又或者其實佢如果同你咁樣講嘅話，你都可以唔接受㗎。係 啊，啊啊 我咪最唔中意係咩咧？做完之後 先 同你講， 咁就叫做屈。 嗱，我啊咁啱諗起，我嗰陣時喺內地拍戲咧，咁我有時去洗頭啊。 定唔知道，我唔記得咗。我嗰陣時好似染，佢、哦、幫我染咗個髮。 去去邊咩地方洗頭啊？ 真係正 嚟㗎，髮廊啊！ 哦，馬老師 話你， 我都冇出 聲。馬老師唔係佢，係我質疑你嗰個係我。 例如前輩，我哋做咩相愛相殺咧？ 冇啊！ 我哋嘅關係幾時變得咁惡劣 咧？你唔知咩？ 我哋今日樹窿樹窿係講 love 喎、啊， 但我唔打算同你白頭到老。 即系咁啊！嗱，咁样讲先。嗱，去到咁啊，咁啱嗰日咧有假啦，咁我就咦，不如去洗个头，因为咧我嗰排染咗个发咧，好棘啊啲头发，咁、嗯、我就去上面洗咧，去做啲body treatment 咁样，即系个 hair treatment。 body treatment， 哎呀死啊，讲漏嘴。 哇，咩 body treatment？ 我都唔知咩叫 body treatment。 呢啲叫做鬼拍后尾 洗头。哎呀，洗头啊！ 哎呀，今朝都唔知咩。 洗头定洗 body 啊？ 咁我个头都系我嘅 body 嘅一部分嚟嘅 ，body treatment 哦，对方提供 body treatment， 但系我系会拒绝嘅 ，OK， 好， 三位大佬翻嚟， 我都乖仔嚟， 继续，咁之后咧，咁我嗱见到嗰个 hair salon 咧，都两三层都有啲 有規模嘅， 有規模啲連鎖式嘅。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哇，好好服侍喎，嚟到又斟茶遞水啦，又問你凍唔凍啦，咁我去洗頭咯，洗下洗嘅時候。啊，力度舒唔舒服啊 ？O 唔 OK 啊 ？OK OK 啊，先生啊，嗰、那个男仔嚟嘅，即系可能十零岁。佢话：先生，你个头咧啲发质咧有少少汗啊。我话系啊，我知道，我谂住今日嚟做啲 treatment 咁样嘅。佢话唔使做 treatment， 即系我佢话就咁喺个兜度，即系洗头嗰个位度。佢话我唔好用啲就咁啲 shampoo 帮你洗啦。我哋用加啲特别嘅可能叫咩 conditioner 即系叫咩护发素。 护发素 系啦，加啲护发素俾你啦。我话好啊，加完护发素之后再加少少精华俾你啊，好唔好啊？咁我好啦好啦，好细致。咁佢加完一支，我其实我嗰 part 咧，我又谂住佢好热情啊，因为嚟到就好热情，我又冇谂住问佢加护发素有几钱，冇噶嘛，香港你加护发素就加护发素噶啦，唔会再另外收你钱嘛。 香港加护发素唔会问你添， 系啦，香港加护发素唔会问你添，帮你加啲护发素好唔好？咁你咪加好。 但 系 如果既然咁样问你咧，咁你其实应该觉得唔系一个免费嘅。 冇，我就冇，因为佢由入嚟到到我坐落去嗰个位度，佢都一样一贯热情啊。 我觉得你有一个情况嘅，就系人哋对你好咧，你就会觉得佢啲嘢系必然嘅， 理所当然嘅。 可能係講， 因為真係見世可以入世未深啊！ 同埋因為嗰陣時真係 嗱，因為我咧去東莞洗頭咧， 嗰啲村民 冇 body treatment， 喺呢一方面嘅達人啊嘛！你哋係達人， 洗頭達人， 乜嘢馬老師請指教， 乜嘢街搞嘢都見過， 佢係真係唔係佢有啲係嘅。 加字典， 加字典啊，五蚊啊，系啊， 有噶， 有 写， 佢乜都加噶，系咪？佢唔多，但系佢要加嘅。 仲有 一个草酸 啊嘛，冇错，讲埋啦。之后咧，咁我护发素好啦，即系话你个头咧护发素唔得啊，我再帮你加啲精华液啊嘛。咁佢话精华液，我好啦，佢都冇 show 俾我啦，冇错啦， 就系呢一支精华液啦， 冇错。之后未嗱未完， 特别为你开噶嘛。 系啊，前面嗰啲数嘅，但系精华液咧， 因为咧 一定系， 因为咧我就瞓咗喺度嘅，其实佢我 睇唔到嘅。 佢冇 show 俾我聽佢講嘅啫，咁佢係用普通話講嘅，加一支好細支嘅，就最後發覺，我諗大概手指一隻手指尾嘅長度嗰支精華液，加完一支，阿先生一支唔夠啊，兩支先得啊，喂兩支唔夠啊，要加夠三支，即係咧嗱，加第三支啦，加第三支我開始驚啦，嚇你係咁加，冇咁大隻夾啦，隨街跳喎， 你一支 係 幾多錢啊？ 之後啦，我就起身啦，我話其實幾多錢一支啊？我哋成唔知我記得500多元一支。 嚇！ 500多元一支 港币啊， 港币唔系人民币，人民币 咁就太 广州嚟， 系咪 好过分啊？即系我嗰一刻就好嬲啦，我个头仲要出晒泡喎。我话如果我唔 stop， 如果我唔 stop 你嘅话，你加到几多支啊？你加到十支，我俾 喂五千蚊啊！ 成间铺头可以买， 冇咁贵噶，冇咁贵噶。你嗰啲发尾油嗰啲，就算香港买都100元，好大支噶。 即系我嗰阵时喺内地系做咩？系做替身嘅。即系我嗰阵时我自己几坎坷啦。我系一个月嘅人工，系讲紧抽完佣之后，抽完俾公司之后，我都 呢啲唔需要讲嘅。 跟住真系好少钱啦、啊！我心谂你加咗几支，等于我成个月嘅人工噶咯、啊，系咪啊？ 咁但系你冇 stop 佢，你都有责任、啊。 系啦，咁即系我就问佢啦。如果我唔 stop 你嘅话，你谂住加我几多支？即系我嗰刻我真系忍唔住。 同埋我会要求佢，你一几多钱话一 500多元、啊， 有冇写住？有冇价目表写住？ 佢冇。 咁样又唔会噏嘅啫。 系啊， 即系可能下一个客人话佢20元都得嘅。 即系我嗰刻我未试过喺内地发脾气，我喺佢个铺头度我真系发脾气，所有顾客望住晒。咁同埋因为我又心谂喺广州应该冇乜人认得我。 我想知道到最后尾嗰阵系点样啊？ 最后咧， 使唔使避啊？ 最后咧，我因为嗰个系十零岁啦， 咁佢係即係啱啱嚟打工嘅。我話你叫你經理嚟出嚟見我啦。咁佢經理就30多歲嘅。咁我嗰陣時20多歲、25、26歲到啦。 係即係十幾歲至到30多歲，大家大家 係啦一齊。咁之後我就話我唔會俾噶啦，最多你就唔係，直情我話我頭都唔使剪都唔剪，我就而家走啦。咁佢話不如咁啦，算啦，嗰3000就唔計你錢啦。你但係你就即係你用過嘅洗頭服務啊，或者你陣間剪頭髮咁，咁 俾翻 梗係要啦。 咁 但係嗰3000精華液，喂，1500埋單，齋咗你3000嘢，仲要你嗰支嘢加完1分鐘都唔使，就話加第二支，之後再話加第3支，我真係好驚啊嗰下。所以真 係 你嗰啲 多啲。 Treatment，body 跟馬老師去 body treatment， 係啦，body treatment 都唔使咁多啦嘛。 馬老師，你用開嘅 body treatment 幾多㗎？係 啦，body treatment 通常幾多錢 㗎？叫雙 雙加2蚊嘅啫， 佢1500，可以成個月飲。 你嗰個吹吹頭嗰啲幾多錢㗎？ 嗱，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嗱，如果你講緊或者剪頭髮嘅話，我就未試過。但如果你話講緊嘅喺裏面嗰度，可能係按腳啊，或者係你揼骨啊呢啲嘅，我就有試過。但係真係每一樣嘢嘅話，其實佢係會懟個寶仔俾你，俾你剔嘅， 黑埋眼洗緊頭先係咁樣。 其實講緊嘅就係你加嘅嗰啲叫 service 啊，佢叫服務啦，有限錢嘅，啱唔啱？就算係個你最後尾俾 tips 佢嘅話，其實都係有限錢嘅，佢係有規定噶嘛，50定係100定係幾多？你頂曬榜嘅話咧，都係唔知係100。定系几多嘅啫，冇可能 你广州熟唔熟啊？我去环市东路，即系响嗰啲几靓嘅酒店嗰度，系啊，剪头 系咪剪头发啊？ 系啊，剪头发，其实几靓嘅啦，即系叮叮当当，原来有高级发型师乜乜乜乜啊，咁样，都系100蚊内嘅啫。 剪头发，剪净系 剪，洗剪吹啊，咁样。 但系而家佢唔系因为剪头发收收 钱啊，即系我嘅意思就 系 话咧，人哋嗰啲咁靓嘅，其实响啲咁靓嘅区嗰啲。都唔會好貴，我真係未聽過100蚊一支精華液。 不過任何嘢咧，任何服務啊，或者物件都好啦，你唔問咧價錢，我講其實通常好多時咧會重複。我都試過有一次喺間髮型屋嗰度咧，其實都唔係好貴，即係唔係好靚嘅啫。咁咧剪頭髮啦，剪完頭髮咁，你頭髮咧好似好行喎，不如咁啦，嗱你走嘅時候買一支嗰啲咩潤髮嗰啲唔知乜嘢一支拎走咯咁樣。剪頭髮加埋嗰支係1000多蚊，嗰支嘢都500-600蚊啊！當時我心諗我唔會再嚟剪頭髮咯。好多 你又應承咗，你又袋咗落袋啦支嘢。 係啊，我就以為一支 conditioner 有幾貴咧咁，點知就非常之貴。係啊， 因為喺香港嘅角度，你瞓咗喺嗰個洗頭髮嗰個牀度嘅時候，你佢唔會無啦啦逐個 shampoo 又收你，之後conditioner 嗰個護髮素又收你。 不如咁講，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佢突然之間會幫你再加啲 treatment 嘅話咧，佢係會話俾你知嘅。即係我而家剪頭髮呢一個，我有時都會咁嘅。可能我就係會有一啲嘅就係佢冇預計到嘅出現咗嘅情況，譬如你漂完頭之後咧，頭真係好乾，咁你點算咧？係咪頭髮炒曬啊？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佢就同我講嘅就話，如果係嘅話，我可以幫你做一個即係類似係嗰啲頭皮護理。咁佢就話不過要俾錢嘅，係啦，佢會同你咁樣講嘅。但係可能第一，因為佢一定要問你嘅，第一嘅就因為你要加錢，第二嘅就係你要時間。佢唔係同你查完之後，好可能佢要揾個機幫你過一局咁樣，你一定要 OK 先得噶嘛。但係你可以拒絕嘅，你可以話我唔做都得。但係佢唔會就係咁樣嘅，就佢整咗先，佢 先 至收你咁多錢，一定唔會。 我心谂你对张单嚟，哇！你话10000蚊都得噶啦。 因为如果你咁讲法嘅话，我谂佢作为一个嘅员工嘅话，佢都要避免呢啲咁样嘅争拗会出现噶嘛。如果佢唔系想屈你，啱唔啱？系嘛？佢唔会想呢啲咁嘅嘢出现噶嘛？佢一定会讲清楚俾你知噶。 之后咧， 难听啲讲句，呢个系一个心态嚟嘅啫，啱唔啱先？ 之后叫我经理之后，见到我咁嘈，算啦算啦，唔收啦。咁其实究竟系咪真系要咁贵咧？ 小羊羊。你跟我去洗頭 啦，係咯，即係跟阿馬老師學多啲嘢先。 我都覺得係，冇錯，係 咪先？ 係啊。但係我真係唔希望做生意嘅人嗬，即係成日都有呢啲咁樣嘅不愉快嘅事件發生喺幫襯你嘅人身上咯。 好唔開心 嘅，係啊！ 但係有啲事又令我學精咗嘅，真係又做清咩問題？ 你點解要 學你精咗？ 係啊， 係 啊！ 咁樣講，唔係，其實咧，我覺得佢基本就係一個好人，佢會相信人哋唔呃佢。 我真會相信， 好多後生仔係咁嘅，即係佢唔會覺得呢個社會咁多陷阱，咁多馬老師嘅人，佢唔會係啊，佢唔會覺得咁多壞人。 可能一轉30。就覺得哇，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多壞人。 你識咗佢，你冇理由唔知道呢個世界有啲咩人㗎。 係咯，坐你隔離嘅都可以害你喎。 好，我馬老師唔會咁對我㗎。 你真係要好地教訓 老師啊！ 你要好好地教訓佢。 好痛啊！ That was try. Let me try. Now I don't wear a diamond ring. I don't even know a song to sing. All I know is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t's I love you. Oh, baby, please now.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t's I love you. If I ever saw a girl that I needed in this world, you are the one for me. One for me. Let me hold you in my arms. You with my charms, I'm sure that you will see. You will see the things I am saying are true, and the way I explain them to you. Listen to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love you, oh, 网上情，大人世界的无奈。进入大人世界之后，无奈的事情就是难过归难过，想不通归想不通，但你仍然要接受。一个人由年轻的时候懵懂无知，到见识到功利世界的厉害，从不知天高地厚到知道丛林法则的残酷，雄心壮志被现实打磨，生活的激情被零碎淹没，会有无数的冷水从头淋下，有无数的瞬间的心灰意冷，你好崩溃，但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当众表达，这样亦都不可以影响工作，影响生活，不可以牵涉身边的人，你不开心，但是仍要看上来很正常，会讲笑，会社交，你是爸爸妈妈眼里面的骄子，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发觉原来只是一个浪子，你想成为屋企人的避风港，但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做一条船。当另一半的声调从抱怨升级为指责的时候，你会用你的理智消灭了那个掉手机的冲动，然后揀一只最便宜的塑胶杯掉落地，因为塑胶杯是掉不烂而且很便宜。当你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就装出一副我没事的样子，忍不住了就跟家里的猫阿狗讲，或者跟天上的星星月亮讲，因为你知道他们听了之后都不会笑你。大人的世界就是深夜疗伤，清晨赶路，累但没办法停，苦但是没有资格逃避，既然站在大人的战场，就要做大人，做好准备，沉下心，耐住性子，抱住渺小的心愿，要悄悄努力，希望终于捉到一两个机会，可以挥出一个漂亮的右勾拳，然后将局面一点一点慢慢改善。做了大人之后，你会知道生活的麻烦是没有尽头的，成长也是永无止境。乐观地说，有时感到头痛，可能正是脑袋发育中。慢慢就会知道怎样解决问题，慢慢就会知道怎样在不开心的环境都要开心。这个就是做大人的无奈，大人的烦恼。 因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止叹泪，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知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意，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刻都痴痴醉，谁又会舍 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 Dr. Matthew。 多谢啊！ 如果有多一个船飞，你会唔会陪我去走？ 会啊，陪着你去走， 陪着我走， 太好啦！ 好，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咧就系白头到老篇啦。 冇错，爱情咧唔系一天嘅事，唔系一个月嘅事，唔系一年嘅事，系一辈子嘅事吓。咁、如果大家咧对于爱情呢一样嘢，今日想了解多啲关于点样白头到老，照顾者啊同埋被照顾者之间嗰个关系嘅心情咧，就同阿 Doctor Matthew 倾下啦。 好啊，咁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掹白头发嘅经验咧？ 我唔掹嘅，因为掹一条少一条。 系严噶， 呢个道理， 自己唔好掹啊， 掹就白 掹冇乜啦。 只会系年青时候先会做嘅傻事，跟住你慢慢知道一条好宝贵，每一条都好宝贵。 咁啊，真系智慧增长咗啦，千祈唔好乱咁掹白头发啊！ 你有掹啊？冇掹啊？ 呢一样嘢同爱情有。 开始就白头发啦，我听过好靓嘅故事，有一次个丈夫咧帮太太掹白头发， 系 咁啊，太太捉住丈夫嘅时候话：你冇帮我掹，咁啊，丈夫点解啊？因为能够同你白头到。白头到老唔系一件好靓嘅事咩？ 哇，系噶系噶， 真系识讲嘢啦，真系啊！呢啲小心啲啊， 小心啲啊， 得把口讲嘅啫。 即系大家一齐老去系一种嘅福分嚟噶，互相扶持。但系当然啦，正如咧啲人讲啊嘛，结婚嘅时候咧，神父讲嗰段说话系好多人惊噶嘛。你咩愿意咩经历唔知乜嘢啊？当佢病又唔知咩，即系咪？但每一个人总系嘅甜蜜嘅时候、开心嘅时候，就会谂到而家。但你会谂下，有一日可能佢会病，有一日佢会老，吓或者佢样会唔同咗咁，你系咪仲爱佢咧？ 系啦，就好似今日嘅听众嘅经历啦，咁啊，关于啊年纪大啦，一齐白头到老应该开心心，但系如果对方患病嘅时候，咁又点咧？ 多谢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强啊，出年七十岁噶咯，我有个细我几年嘅太太。我哋结咗婚啦，哇！数下手指成四十年，真系咩风风雨雨都经历过。唉，但系上一年开始咧，我太太啲记性系越嚟越差，成日啲嘢用完咧又唔记得摆咗去边，同佢讲过嘅嘢，哎，转头又话冇晒印象。最初我都冇乜所谓啦，人年纪大咗，记性梗系冇咁好噶啦。唉，但系半年前嘅有一日。竟然呢佢突然间走咗返去边啊，接个女喎，放学喎，小学嗰度咪玩啊。我哋个女啊两个都30几岁有晒自己家庭啊。之后仲喺人哋学校门口喊晒咁话人哋捉咗佢啲小朋友，你话得唔得人惊。后尾我就带咗去睇医生。医生话佢患咗啲咩认知障碍症。话佢呢混淆咗自己嘅早期记忆。同现实嘅情况，仲提我啊，要小心睇实佢，因为患者通常嘅情绪起伏都比较大。呢一段期间出亲街，我见到有啲人唔合意咧，就破口大骂。唉，你闹我都唔紧要啦，但系咧佢真系咁闹，咩人都闹，有时仲会喐手喐脚，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见到老婆咁，我真系，唉，好心痛。虽然我两个女好孝顺，但我真系唔敢同佢哋讲啊。始终佢哋有自己嘅家庭同小朋友，无谓要佢哋担心啦。作为照顾者，原来一啲都唔简单。有时我觉得好似有一种好孤独搏斗嘅感觉，但呢一刻我仍然好爱我太太，我真系好想好想永远咁照顾佢，直到最后一日。 大家听完呢个伯伯嘅分享咧，你嘅心有咩感受呢？ 好唔舒服 啊！会、哎、啊， 嗯， 但我好佩服佢咯，因为其实佢而家系日日面对住呢一样嘢， 系啊，每一日 吓，咁、啊、所以而嗰种痛苦，正如佢信里面都讲咧，又话唔到俾自己最亲嘅女听， 嗯， 咁就变咗真系把悲伤留给自己啃晒，对自己嗱。同埋佢嘅年纪都唔细啦嘛，系咪？变咗咧，佢自己有忍受自己身体上机能嘅衰退啦，佢都会有一啲嘅麻烦嘢噶嘛。可能佢冇讲出嚟啫，信里边，佢又面对自己身体上嘅种种不适，又要负担埋太太嘅情绪啊，同埋嗰个思维上嘅混乱，咁所以系双重压力。我都惊佢自己会顶唔顺。 系啊， 会唔会啊？ 样样咧，你自己 我觉得系加多重添啊，因为佢又要喺嗰两个女面前扮冇嘢咧，嗰、一种嘅伪装其实都好辛苦。 但我觉得其实个女应该啲女应该会知知地嘅，吓系啊，因为冇理由嗰啲女如果真系经常有翻去睇佢有咩，唔会完全唔知嘅、我觉得其实我如果系佢咧，我会同啲女都分享一下，因为多个脑袋去谂咧就好啲啊，即系唔好自己揽晒上身。 我啱礼拜六礼拜日咧去出席一个朋友，我哋校友嚟噶，同届同学。佢本身系脑科医生嚟噶，不过咧选择咗做神父。我出席一个仪式，放低嘅工作。咁我同佢倾翻啦，嚟紧呢个拜咧分享话关于就系、是、如果面对老人痴呆症啊，即系认知障碍症嘅话咧，我系点样看待咧？佢话其实佢做好多年就系做呢方面嘅服务。佢话咧有时当病发嘅时候咧，啲老人家系好伤心嘅。点解啊？如果你唔爱对方嘅话咧。 你就係純粹誒責任照顧佢咧，佢隨住幾年之後咧，通常就放低佢，反而冇咁辛苦。但係你深愛對方嘅話咧，其實最傷嘅係照顧者咯，就因為你個 commitment 同埋你個愛咯。 跟住佢又唔認得自己， 係啊，佢最尾就係唔認得嘅時候咧，好難過噶。咁佢都俾咗幾個 tips 我，佢話咧就係、如果對方佢鬧你嘅時候，你記住呢一刻提醒自己，佢係處於一個病況嘅情況咯。你千祈唔好將佢等同講嘅説話咧內化咗佢，覺得 take it personal。佢有時好多時鬧交嘅時候咧，對方講啲説話觸動到啲情緒嘅時候咧，你會即刻 trigger 咗你以往佢曾經講過咩説話傷害咗你咧，你更加唔開心啊！所以嗰時候咧，記住就係、是、當你嘅另一半佢呢家咁嘅狀況咧，提醒自己就係佢呢家係病發啦，千祈唔好太過介意。佢咪特登為難你噶？ 唔係從心裏講嘅，係即係因為個病情令到佢講嘅啫。 嗱，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可以考慮嘅就係頭先問女女咩翻學校，以為自己仲有小朋友，但係個女已經係三十幾歲噶啦。其中一個策略就係咩咧？就係唔好駁佢嘴，唔好同佢糾纏佢講嘅內容，反而咧藉住個故事咧再 build 另一個故事。譬如舉例，佢到學校話啊，個女女唔見咗啦，你就唔好話唔係啊，你都大個啦。你哋話係啊，咁一齊報警啦，然後同佢咧去報警。就係所謂報警咧，沿途去嘅時候咧，就係經過啲餐廳，咦間餐廳幾好喎，快啲食杯嘢先。 順住佢， 順住佢係啦，唔好幫人哋，跟住咧幫佢慢慢 side track 咗，做一啲佢歡喜嘅嘢，然後慢慢翻到屋企就話啊，你個女女咪喺度咯，唔使擔心啦。咁你藉住呢個方法就係唔好同佢糾纏嗰件佢嘅，當佢有啲妄想嘅時候咧，唔好糾纏個內容，而反而你標往佢嘅內咧，再諗個新嘅故事發生。 我理解嘅就係你將佢要帶翻落去個現實嗰度，其實係冇意思嘅，係嘛？因為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係你自己都會唔舒服嘅。哦，呢一個都係一個真係新嘅 方法。我都遇過嗰陣時，媽咪咧就喺醫院啦，咁樣。當然個腦筋有時都會唔係好清醒啦，畢竟都好大年紀啦。我有時話：哎呀，有人嚟偷我啲嘢啊咁樣。我而家你而家咁講，我反諗翻啊，其實我哋唔應該糾正佢話冇啊咁樣，而係話哦係啊，唔緊要啦，我晏啲我自己去報警啦，你繼續休息啦，可能係咁樣係咪好啲啊？ 係啊，有個仲好笑，如果你係你另一半瞓翻覺唔認得你。你係邊個嚟㗎？喂，我老婆知道我死緊喎，你快同我走喎、啊！佢話你係第三者喎、啊。咁有個即係個真實個案嚟，個太太咧起初聽到，哇！我搞錯唔認得，但係佢又 咩？佢裸裝咋？ 你嗰個係你咩？一 我真係以為過低我啊！邊個嚟 㗎？嗱，咁個太太又有智慧，你點樣做呢？佢同佢話：哦，係啊，唔好意思啊，咁我走啦。佢離開張床之後咧。隔離一間房幾秒鐘之後咧，又翻房，老公我翻嚟啦，又翻返張床度，幾好啊！ 都幾好玩啊！就如果係咁，我角色扮嘢，OK 喎、啊，你 一時扮第三者，一時扮老婆啊！ 係啊，真係要大家開心， 即係要好闊達嘅心態咯。 係啊，同埋啲得輕啲咧，冇太有時當係病發嘅時候，就是、用你自己創意啦，點樣去解難。 Doctor Matthew， 若果係咁講法，當然你話即係兩個人喺埋一齊嘅時候，一段關係有其中有一個人病咗就咁講啫。咁、但係如果兩個都係即係好人好者嘅，但係有啲人都好難再白頭到老落去嘅。咁、其實我哋都可唔可以用呢樣嘢應用喺一對關係裡面呢？其實有時有好多嘢你唔需要同佢拗到嘅就話、一定下， 係 即係爭贏輸贏， 係係就算唔單止。夫婦啦，朋友都係有時點樣個關係破壞咧，可能就跌落一個陷阱，就係、是、我啱你錯嘅心態咯。係、有時當你陪褪翻出嚟嘅時候，有個心理學理論好好嘅，佢有時啲 client 咧，哇呢個諗咩咁 rich 嘅，佢講啲嘢咁多歪理咧，但係佢背後咧話其實唔係嘅，每個人所睇嘅咧都有佢嘅真實嘅程度，不過係到 context 個處境唔同嘅時候咧，就變得本來係啱嘅變成唔啱，所以咧佢背後嘅理論就咩咧就係、是。當對方講嘅嘢同自己唔一樣嘅時候咧，你褪翻開，你冇個心咧可以好開咁樣能夠承載到兩個好似表面 opposite 嘅嘢。咁我覺得啊，有時就係借力打力咯，有時唔中意跌落去就係我啱你錯嘅，就係看待就係你嘅處境，你嘅道理都係啱嘅。但唔代表所有處境你啱咯。 兩性關係當中嘅話，其實係咪真係成日都會係咁樣嘅？就係、是、被照顧啦，或者係照顧者嘅一個關係，即係定係其實有時大家係會互相咁樣去補嘅咧。即係我就係因為其實感覺上，我會覺得其實有時都會聽到有一啲，譬如可能情侶都會喺度講嘅，就係話成日都要照顧佢，咩都係我自己肯做曬。即係作為一個照顧者嘅話，其實真係有時都會見到佢哋去面對有好多嗰啲 frustration 嘅。 係啊，都會辛苦㗎，所以就係照顧者都要學即係點啊，照顧自己。咁你冇个心态就係容让到俾人照顾自己呢，呢个都好紧要㗎，因为啲人做惯咗照顾者呢，佢係唔惯俾人照顾㗎喎。 会咁样噶咩？ 有啊， 俾人照顾好舒服噶、 啊，系咪啊？你好享受系咪啊？ 咁 你好啦，呢个福气嚟噶，能够接受俾人照顾。 咁系啊嘛，咁唔系应该嘅就系、是、系啊，有啲嘢就系佢做，有啲嘢就应该系我做，跟住大家应该系咁样。 头先个伯伯嘅经验就系有呢个状况啦，就系、是、咧，佢见到太太辛苦，但系咧佢唔想麻烦自己两个女啊， 自己孭晒咯， 系啦，自己孭晒。但系其实个佢有讲到嘅，女女系孝顺嘅，如果女女孝顺嘅话。你俾佢照顧你，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福氣嚟噶，放過女女。但有時候就係覺得太過為人著想咧，唔俾人去照顧自己咧，都係辛苦噶。 都係喎，反而同埋個女女如果知道個心會好痛添喎。點解爹哋唔話俾我聽咧？原來佢自己一路都咁辛苦，即係佢都想幫嘅。點解唔俾個機會佢幫咧？ 係啊，你我諗起咧有一次就係、是、讀書時候，可能阿 Michael 你都識嘅呢個神父叫 Father Dinan， 知道。 系啦，阿 的能神父， 的能神父，我記得有一年咧，就係唔係最尾嗰年就係佢離開嘅時候，有患咗 cancer。咁嗰日咧，佢晏晝咁啊，醫院冇人，咁啊，仲有個助理啦。咁佢要真係唔得啦，真係太辛苦。咁啊，要幫佢清潔大小二便。咁我係第一次幫個老師一個神父去清潔大小二便。嗰刻咧，其實我心裏係唔舒服，唔舒服咩就係、是、我擔心神父咧會尷尬啊，會難堪，因為一個長者，佢將最自己最赤裸嘅、最軟弱嘅時候俾你照顧咧。咁我幫佢清潔嘅時候咧，我自己帶住一個好尊敬嘅心去做啦。做完之後咧，佢嘅反應令我好感動，佢係好寬容咁講話 ，thank you。嗰剎那咧，學識咩嘢就係、是。當你服務一個你嘅老師嘅時候，佢最尾嘅課就係教識你咩 humility， 一個謙遜嘅心，同埋感恩嘅心。我覺得啊，都係一個好靚嘅經歷。 炎夏是最好的年华，无人无分，走不进这一个家，无人无分，走不进这一个家。 剛才我哋讲到咧，现实生活里面咧，照顾者咧同埋被照顾者嘅心态啦，咁啊，小杨杨啊，如果系从心理学方面咧，其实有时咧，我哋咧都能够有啲嘢可以帮到自己，或者我哋点样可以睇透啲，即系呢一种照顾者嘅互相嘅影响嘅关系 咧。我嗰阵时咧，阿 Doctor Matthew 啊，你可以指正一下，我嗰阵时就好中意睇一啲关于正面心理学嘅一啲文章嘅、positive psychology。咁有一个 element 咧，我觉得我成日可能啲即係生活入面大小事件入面，我都如果用得到或者去 remind 自己，我都會用呢一個 element 去提醒自己嘅，就係、是、講感恩、gratitude。即係我覺得作為照顧者，譬如我都係同我媽咪一齊住啦。有時候覺得我同我媽咪一齊住，即係唔好話佢照顧我定我照顧佢啊。我覺得一齊住都係一個福氣，都唔係一件理所當然嘅事咯。即係我咁樣係啦，互相照顧。咁樣諗嘅時候，你個照顧者個壓力就冇咁大咯。即係你當一個感恩、一個福分啊。原來我有能力可以照顧人喎。 係噶，係噶， 係啊。頭先個伯伯咧就話覺得自己唔好意思俾女女幫助，唔係啊。你記住，當你願意俾女女幫助你咧，其實俾緊個福氣俾你嘅女女。同埋好緊要咩就係、是、佢你個女女嘅女女睇到個媽媽點樣照顧你嘅時候咧，你幫緊你嘅孫去學識孝順。 同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需要人嚟照顧嘅。譬如今日佢唔舒服，或者第日又輪到你又唔舒服，咁佢照顧翻你。咁呢樣嘢作為一個家人咧，我相信咧係唔會計較咁多嘅。 冇計較嘅， 冇錯啦嚇。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翻嚟咧會繼續講下咧你嘅照顧者啦，同埋一陣間會有啲心理嘅理論可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喎，係咪啊？關於一個三角形嘅， 冇錯，愛情三角學啊！ 爱情三个学， 唔系讲三角恋，爱情背后三个好重要嘅成分。 咁我走先，我哋 三角 学，咩 错课？ 我以 为 三角 恋，三角恋啊，注意啲啊。 OK，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翻嚟继续，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去依赖、降风险的讲法是伪命题，反对人为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李强指出，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至关重要，各国应该加强对话和沟通，以避免误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团结才是正确答案。夏季达沃斯论坛是重要的交流平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包括增强港澳台同胞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非常支持和认同爱国主义教育，认为有助香港建立弘扬爱国爱港为核心，为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无论怎样，特区政府都会对接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而现在本港的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已包含在不同课程，因此香港要对接有关要求较为容易。李家超提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亦是开放和包容的城市，一切做法包括爱国主义教育与外国高度联系、包容、开放等目标，也正在审议的草案一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高调打击滥用2元乘车优惠的措施，目的在于阻吓和教育。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相信透过今次行动，绝大部分市民都明白不可以滥用2元优惠，政府亦都希望强调滥用的严重性，令市民知道有法律后果。 他又表示，今次行动之后，当局不时会有突击检查，但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是奉公守法，希望透过教育和执法手段，令大家不要滥用优惠。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指，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个月访问中国。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国内爆发反对政府司法改革计划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三月表示，短期内不会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并且警告以色列不能够继续推动极具争议的司法改革。内塔尼亚胡计划访华，正是要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他寻求其他外交机会。报道又指，中国近期加强中东地区参与，为了以色列的自身利益，内塔尼亚胡亦都需要访问中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76点，升282点，总成交金额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3点，升61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9.39，升2.4。腾讯控股340.4，升7.6；恒生中国企业66.2，升1.12；阿里巴巴85.25，升2；美团126，升2；南方恒生科技3.84，系升6.4；中国平安49.3，升7；友邦保险78.45，升1.35；比亚迪股份251，跌3.6。建设银行5.0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43.39，瑞士法郎0.895，加元1.313，人民币7.217，英镑兑美元1.273，欧元兑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672，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2382点，跌316点。港金报1801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汇安市卖入1928.89美元，卖出1929.42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就接近入翻去狮隧口啊。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接近入狮隧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葵涌嘅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嘅一二线封闭啦。咁长过16米嘅车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老 K 福利。 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二台话你知，我考完 DSE 想试下做嘢啊，但系又唔知点揾。 你一直想揾一份同 IT 有关嘅工嘅，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推出咗一个叫做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就啱晒你啦。我有啲资料啊，俾你睇啊。 唔该。哦，呢个计划而家接受报名，有意喺资讯科技、教育同多媒体创意等等行业发展嘅学员，可以透过参加计划成为学校嘅电子教学支援员。但我冇相关经验都可以参加咩？ 可以，呢个计划会安排学员免费入读100个钟头嘅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增加对学校 I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等方面嘅认识。成功完成课程，而且出席率高达80%或以上嘅，仲可以申领每日241元嘅培训津贴添啊！ 合资格嘅学员9月起就可以喺学校受聘，接受为期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工作期间如果报读同工作有关嘅课程或者考试，仲可以申领最多4000元嘅职外职业技能培训津贴添。 想了解多啲，可以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莫莉。话你知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白头到老。 嗯，剛才伯伯的分享很好，很豐富的內容。他其中一個 point 又說到不能夠接受女女的幫助。我想問大家，你小的時候除了家人幫忙之外，你的鄰居有沒有試過幫過你？ 有 有 有 有一很小的事的話都是叫幫助，是 吧？ 有 的， 有的。你分享一下吧，小強。 小強 有沒有什麼鄰居會幫過你？ 例如試過冇人喎，屋企我屋企好少冇人嘅，咁啲師奶又會話：，你過嚟坐下啦。即係佢唔會飲我一個人企喺個門口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好小事，但係對於一個僆仔嚟講咧，冇屋企入咧，好大件事，好驚好彷徨。係啊，係 啊， 係咪死啦？屋企冇人，係咪趕走我咧定點咧？會好多嘢諗。 有時候 俾我入去， 有啲嘢咧自己覺得好尷尬啦。反而人哋覺得冇乜所謂。我記得嗰陣時咧，一個小童軍參加啲國際嘅童軍聚會啦，咁一齊坐一個大巴士要去嗰個場地，大家都唔識嘅，來自各個國家嘅。我恰著咗，挨住咗個大哥哥喎。咁我一醒咧，覺得好唔好意思咧，佢撳我頭。高人高人，即系叫我继续挨翻佢个膊头瞓啦咁样。大家唔识嘅，亦都来自唔同嘅国家。咁我觉得人有阵时候即系唔需要讲话认识与唔认识，系一种嘅关心啦，或者佢觉得你攰啊，你唞啦，咁样样咯。我到而家都记得。 所以我哋都要留意，就係周圍身邊嘅人，如果有啲照顧者有壓力大嘅時候咧，我都要主動去提出幫忙嘅喎。 嗯， 例如細個時候好簡單，就係你有冇試過借豉油啊、借鹽啊？ 有啊，有啊，有啊。 你睇翻覺得 驚㗎嗰陣時候， 係咪啊？ 使你過去喎、 啊，係陌生人嚟喎，唔識嘅喎， 問下楊師奶借，佢拒絕你㗎嘛？ 但係呢家就係不知不覺就係嗰個鄰里嘅關係就好 close 啦。呢家反而就哎呀 ，sorry 咗，隔離屋邨乜都唔知道， 唔知㗎啦，真係唔知。 同埋幫到人都好開心嘅，係咪？即係你能夠係嘛？ 所以我哋留意多啲關心周圍身邊嘅人啦、嗯。如果係有啲長期病患嘅，有照顧者咧，我哋行多步都緊要嘅。 嗯，咁如果講到愛嘅話咧，其實會唔會有啲嘅理論嘅話，都係同呢樣嘢有關？ 係啊，楊楊 係。今日到我嘅時候啦，就係咧呢個最出名啊！我哋嗰陣時讀書咧，好多女同學都中意上呢堂嘅，就係講咩咧 ？Sternberg 咧，心理學家叫 Sternberg 咧，佢 propose 咗一個叫做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啊，即係頭先所講嘅愛情三角學。咁佢就話咧，愛情入邊咧係應該包含咗三個元素，就好似個三角形咁樣嘅。咁啊，先談到話邊三個元素啦。第一個就有 passion 激情，第二個 intimacy 親密。第三個就係關於我哋今日嘅課題啦，這個承諾 commitment。咁啊，可以講下每一個元素入面包含啲咩啦。首先講呢個激情咧，就係好簡單，兩個人之間互相吸引，亦都係一個愛情入面浪漫嘅來源，係嘛？即係通常咧係建基於即係建出現於喺一個即係啱啱熱戀中嘅戀人，就呢一個元素我諗比較多啲嘅。咁但係除咗係性吸引力方面咧，其實呢個激情仲包含咗其他嘅慾望啦，包括依賴啦、照顧啦，或者我最中意嘅一個就係叫自我實現 self actualization 嘅一個特性啦。而第二個咧 intimacy 親密咧。就是讲爱情入面两个人之间可以紧扣互相联系的一个原因。譬如一个爱情入面有足够的亲密，通常都会想对方幸福啊 ,care 对方啊，或者对方需要的时候会多些了解啊和沟通的。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承诺 commitment。这个承诺其实可以分短期的承诺和长期关系的承诺的。譬如短期的恋爱里面可能是确立大家彼此的关系，长期的承诺里面就可能就是刚才 Michael 大哥讲的结婚那个誓言，是不是就是跟你一起走过人生的下半生啦。咁呢心理学家入面有讲嘅，佢话如果两个人嘅应该咁讲，心理学家话呢，如果你拥有咗呢三个元素都齐晒呢，就係我哋最想得到嘅一个理想式嘅爱情，叫做完美式爱情 consummate love。而喺呢个理论入面就话啦，两个人对于呢个爱情期望嘅三角形越接近越一致呢，两个人嘅感情呢都会越幸福嘅。 嗯， 但我想问呢，或者问小杨又得，或者问博士又得啦。三角形系三条边齐晒嘅，叫三角形啦。 嗯， 但係 passion 呢，激情呢，如果行咗一年之后冇咗，咪得返两条边，咪唔系一个三角形囉。你明白我讲咩？因为 passion 最初见面嗰啲性方面吸引啊，等等等等甜蜜嘅说话咁样， 通常都大啲嘅， 系啦，咁慢慢冇咗啦，咁呢个三个人咪甩咗一边咯。 所以爱情系需要滋养嘅，因为其中一集系讲 nourishment 啊，就有个 exercise， 我哋随住年纪、随住年岁月，我点样去 nourish 个关系，就算冇 passion 都好啦，冇激情都系个感情噶嘛。 嗯，好睇。 咁会唔会其实有时嘅话，如果你讲紧呢三种唔同嘅元素嘅话，有边一种嘅元素嘅话，可能会嗰个力量会大啲？例如会唔会系 commitment？ 都大噶，尤其是為一個呢、 啊 這個案啦，八八嘅分享就是、年紀去到晚年嘅時候啦，歲數好大啦，commitment 係幾得重要嘅。我想問大家，你見到呢個字咧 commitment 咧、 嗯， 你會有啲咩體會又好，或者你點樣 define 咧？有啲人覺得 commitment 啊，即係諗起責任、哦，覺得好 heavy 嘅；有啲人覺得啊，好靚好浪漫，係一個許諾。你自己點樣睇 commitment 呢個字咧？ 嗯， 我覺得 commitment 同 contract 係唔同嘅， 梗係唔同啦。 contract 我覺得其實係有來有往嘅，係一啲條件上面嘅交換嚟嘅。但我自己本人睇，我覺得 commitment 有時係一啲好個人嘅一啲期許、 嗯， 又或者係對對方嘅一啲照顧或者係一啲責任期許，我覺得係係啊，即係對佢嘅一種愛嘅表現咯、嗯。所以我會想同佢 make 一個 commitment 咯、 嗯。OK， 我覺得咧戴戒指咧其實係一種儀式嚟嘅，亦都係 commitment。嗱，我送只戒指俾你，你肯戴上去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承諾，乜都唔使講，即係話以後就一齊啦。你有咩事我照顧你。大家有啲咩困難一齊去面對， 嗯、 我覺得呢一種就係、是、即係戒指，我覺得唔好立亂送俾人，亦都唔好立亂戴。一戴上咧，我覺得就代表喂大家一齊噶啦，向前、嗯，哪怕中間可能係跌親啊，扶一扶，互相扶持。 嗯， 我睇 commitment 就係因為佢喺某個日子揀咗我。 同佢一齐行入去教堂或者注册处咁样。咁既然佢拣我，唔拣其他嘅人，咁於是我係得到一份嘅選擇啦，或者一個信任啦，因為佢信任我先會揀我噶嘛，咁所以我就要將呢一份 keep 翻，唔能夠令到佢揀錯咯，或者唔可以令佢失望。 我覺得 commitment 係唔係單獨嘅，我都係要彼此去，即係雙方去作一個 commitment， 就係一個目標，係一個共同嘅目標，即係可能總之我哋。岌咗头，点咗头，我哋就呢段时间或者之后嘅日子都要互相照顾大家，我就觉得一个共同嘅目标咯。 好好啊，好靓啊！先你全部嘅 definitions 有许诺啦，有选择啦，有喺埋一齐啦，共同嘅。我啱啱礼拜咧，其实去咗好一转，去咗台湾啊。头先咧分享话，我睇呢个同届嘅同学，佢本来是一个医生嚟嘅。咁啊，放下自己嘅工作啦，去做修道，去做神父，呢个都系 commitment 嚟嘅。放低自己，舍弃自己，生活好好嘅，有好嘅收入，好嘅待遇，去服务，呢个一个 commitment。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去台南咧探我弟父，因为咧佢患咗 cancer 末期，咁我去到屋企咧，系仔我细佬咧照顾佢，佢每一日五点钟起身，要帮太太咧清洁大小二便，又跟住送个女女翻学，每两三个钟咧要同太太喂佢食一啲营养物，咁我见到呢个都系个 commitment 嚟嘅。 嗯， 我所以我又讲咧 commitment 包括咩咧？包括舍弃啦、放低啦，亦都一份坚持嘅。同埋通常咧，顺风顺水咧，你见到 commitment 靓嘅嘢嘅，就系、是、当你困难嘅时候，哇，佢靓嘅嘢咧淋漓尽致咁样呈现咗出嚟。所以当你讲爱嘅时候，记住啊，除咗开心，除咗浪漫嘅时候咧，记住 commitment。当你艰难嘅时候咧，佢真正嘅味道就渗咗出嚟啦。 嗯，即系喺呢个 moment 咧，先睇得到到底你爱佢有几深，就唔系净系好你做 passion 系一个可以话入门嘅时候啦，系咪？即系当你两个人互相吸引啊，爱对方啊，但系支持落去嘅就系嗰种叫做 commitment， 即系心里边嗰种吓承诺啦。 我哋眨眼四个礼拜咧，你会发觉好有趣，我哋人生经历咗由初恋到到失恋，到到结婚啊，到到今日咧白头到老，你发觉四个唔同嘅阶段咧都系。好靓嘅，咁我想而家同你做个练习咧，都系好似经历一个人生唔同嘅阶段，由细个到到呢家，到到你将来呢、這个 exercise 咧，关于 commitment 嘅。 嗯， 咁如果大家咧都准备好嘅咧，可以拣个位置自己舒服嘅，都俾自己合埋双眼啦，或者放松自己。咁开始嘅时候咧，想邀请大家咧谂下你细个嘅时候一个开心嘅经历啦，就系关于爸爸妈妈。对你的照顾，可能很简单，朝为早送你翻学，或者有时你病倒了，妈妈煮啲健康的饭送给你，或者你病得不舒服，爸爸都瞓唔着觉陪住你，你会想起啲咩经历呢？一个细个的时候，可能兄弟姊妹对你的 commitment， 可能爸爸妈妈对你的 commitment。然后去到这个阶段了，如果今天你可以跟你爸爸或者妈妈，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他需要你帮忙，需要你帮忙他清洁身体，你试下很用心帮爸爸妈妈清洁身体的时候，你留意你的心有什么感觉，可能起初会觉得不好意思，可能怕尴尬，如果当你真的接受这个邀请帮爸爸妈妈洁净身体的时候，你就要感受下爸爸妈妈的身体，他的皮肤可能发觉啊，不知不觉原来爸爸妈妈随着岁月呢的皮肤都很干了，或者他的身体呢很瘦削，但你没有感受到这些都是为屋企的 commitment 所付出的代价呢？咁去到最尾咯，如果假如将来有一日同你行人生最重要嘅生命嘅另一半，有一日好似今日嘅故事嘅主人翁，佢嘅太太患咗认知障碍症，佢性情大变啦，啲性格会变咗另一个人，甚至乎佢连你都唔认得啦。咁我想问，你爱嘅 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啊、对方性格不同了，连你都不认得了，他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曾经有个很漂亮的故事、啊、有个老伯伯呢，每天呢都风雨不改，去到安老院探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呢患了认知障碍症，已经很多不方便了，生活到甚至乎性格都不同了，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那这个伯伯坚持每一日风雨不改都来探自己的太太。那有一天打晒大风，八号风球，这个伯伯照去这间医院呢去探太太。那个护士很奇怪，跟这位先生说，伯伯，其实你的太太已经不认得你了，你今天为什么不让自己休息一下，今天八号风球啊，你都很辛苦啊。那个伯伯跟护士说，他不认得我不要紧，我认得他就行了。 陪着你走，我哋呢一首好感人嘅歌曲吓，系咪作为我哋今日咧点题嘅歌曲嚟嘅？ 好啊，各位你好啊，想问你哋咧中唔中意日本嘅咧？ 中意， 中意或者成日去旅行嘅，都啱去完京都系咪啊？咁、嗯、我想讲翻一个好靓嘅 commitment 嘅故事，或者话说咧，北海道咧有个车站，因为太过偏僻，冇乜人用啦。咁咧好多个火车公司决定转山呢个站，但系知道有个女仔咧中学生，佢咪都要靠呢班车咧先翻到学噶。咁呢、這个火车公司承诺咗就系咩咧？直至你毕业为止，呢、這个火车站系唔会删嘅。 哦， 为咗一个 系啊，为咗一个学生。咁你见到、嗯、啊，有时 commitment 去靓嘅地方就系唔单止系对屋企人、对陌生人、 都是很重要的。 嗯，我听过一个故事呢是真的，就是说有一个男士呢他过了身了，咁佢太太好挂住佢，而嗰度呢佢一个嗰啲 voice talent， 佢把声呢曾经录用过喺一个火车站，咩而家请大家咩咩、哦、即係站近王室，即係嗰啲咁样啦吓。咁嗰个火车就本来拎走咗把声，后屘呢就因为佢好挂住佢先生把声、嗯、就用返佢先生嗰把声，等佢每一日可以火车站嗰度听下佢先生嗰、那个、那个宣布，听过类似咁嘅故事，都系一个好好感人嘅爱情故事。 其实 Dr. Matthew 可唔可以自己同自己落一个 commitment 噶？ 可以噶，我哋一下礼拜翻嚟翻，我哋分享翻。如果邀请你对自己一年对自己个期许、嗯，你会有啲咩 commitment 俾自己咧？我哋 自己俾自己嘅一个 commitment， 可以啊，对自己一个承诺，唔单止对人，都包括对自己。 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尊重呢個承諾咧，因為即係有時咁講啦，做完之後，喂，你唔可以指住佢， 唔 係我針對你， 佢 係 最唔尊重 commitment 嘅人。 雖然我直認，我都係諗起佢，我先咁講。但係小楊，我第一就指住佢啦，喂，你自己講兩句， 講兩句 尊重嘅承諾。 唔係，其實咧，我絕對尊重承諾嘅，不過咧係嗰個， 睇同邊個係咪？ 唔係個個都會真係啊，在座，譬如話。四位咧，我都會尊重大家嘅、嗯。只不過咧，我有時咧，譬如話好似應承啊楊妹要跳舞要拍條片咁、嗯，我就係因為尊重嘅承諾，我唔想求其就行咗個走廊、嗯、扭兩下，然後佢拍低。我唔係要交功課、 啊、有要求嘅。 係啊係啊，因為我真係想啊阿楊楊，即係我想升格成為一件事，就話楊楊親自教我跳舞， 好， 然後再拍低佢。你記唔記得嗰次罰我 乜嘢？呢、哦、啲就係非常之好嘅藉口嚟嘅， 唔係呢個就一年嘅 commitment 咯。 係啊，一年嘅 commitment 係嘛？即係一年裏面先可以 做好。 我冇 啊，一年喎、啊。 Okay、 你唔好用咁乜眼神望我啊！ 你唔係話一年係兩年？ 學成吉他未啊？ 仲有減肥 仲有減肥啊！ 聽到未啊？ 係 啊， 聽到未？ 好，咁我答翻呢個問題先。你話啊，咁點樣令到自己對自己嘅 commitment 係認真咧？咁你上一次對人有 commitment 認真點解咧？咁我為我自己嚟講咧，就係我好重視呢樣嘢咯，好重視嗰樣咧，所以我會承諾會做好佢嘅。 多謝 Doctor Matthew， 即係其實佢係唔重視我哋，所以佢就應承咗一個嘢嘅話，就係講得出做唔到啦。 冇打交，冇打交， 冇打交，冇打交。 好啦，十二點啦，下個禮拜再見 ，Doctor Matthew。 Thank you。 大家好，我係蔡蘭。什麼是快樂人？就係、是、時間過得快，日子過得快，就係、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逢礼拜二我睇呢个时候会有取舍， 取舍 五安， 同你倾偈嘅话咧、嗯，真系啊，博大精深，其实好多嘢咧，我哋永远都系讲唔晒嘅。上个礼拜大家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平时我哋喺生活消暑嗰啲良方，咁、嗯、都教咗大家咧，就用咗一个叫做清乐饮啊，唔、嗯、知道大家有冇煲嚟饮过？都、嗯、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原来喺呢一段时间嘅话，虽则生冷嘢啊，有啲咩嘢应该食啊，同埋唔食嘅话，多啲听下取舍嘅话咧，就会清楚噶啦。但系嘅话喺补方面嘅话，又会系点样咧？ 系咯，补唔补得？ 在讲紧呢一样嘢之前嘅话咧、嗯，我哋先要讲咗啲比较重要啲嘅嘢嘅，就系经常性地会听到有人讲嘅就系话，哦，可能行下山，啊，出去咧就系、是、做啲运动嘅话，翻嚟咧有呢个中暑嘅症状、嗯。不如我哋咧就就住呢一个话题嘅话咧，先同大家讲咗啲重要嘅话题先。 嗱、啊，我哋上一个星期就提过啦，有啲人咧就晒完之后就皮肤兴，咁、 嗯、 啊有啲出下汗啊，心烦躁，咁呢一啲咧都系一种比较轻嘅。都是属于中暑， 已经是的了。 但是通常的词语呢就听到中暑就比较即是恐怖的。 觉得很严重了。 对、嗯、啦。那通常呢我们就叫做伤暑。 伤暑。 伤害的伤。 对啦伤于暑。我们受暑邪所伤。 嗯。 那这个就比较浅的意思啦。 浅层中暑。 浅层的。但是如果去到一个人有神志不清啊魂揭咗啊个人又面红啊跟住个身又兴啊跟住又冇汗出呢这个情况呢就已经真正系去到中暑一个比较严重嘅情况。 就好似热衰竭咁样嘅情况。 热衰竭同中暑又有啲咁多唔同嘅。 有咩唔同啊 热衰竭呢佢系 未去到中暑嗰個階段， 嗯、 中暑就即係最嚴重， 係 熱衰竭就前少少， 哦， 係啦，咁佢屬於中程度、中程度嘅中暑啦，你可以咁樣去比喻。咁佢個外表嘅表現咧，譬如話熱衰竭咧，多數會係頭暈， 係 中暑咧就會頭痛， 嗯、 熱衰竭咧面色咧就偏蒼白。中暑咧就偏有一種泛紅潮紅現象，熱衰竭嘅人咧就出汗比較多，中暑嘅人咧出汗就出唔到汗，因為佢嗰個身體嗰個調節嘅體温嘅機能就已經失調啦。當時 好危險， 好辛苦。 咁啊，熱衰竭嘅人咧，佢都清，即係仲還可以話清醒一啲，咁啊 答到問題。 冇錯啦，那個脈象咧，如果把脈咁，那個脈搏咧就比較弱啲。 嗯， 但係中暑嘅人咧，佢就直情係好似神志不清啦，跟住咧脈象咧就砰砰聲噶咯，就好強大啦，有呢啲現象。咁、大家都有機會會有出現呼吸嘔吐啊嘅一啲反應。咁但係兩者嘅比喻啦，熱衰竭就都係緊張嘅、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嘅，就或者佢都已經過咗個階段，直接就進入咗中暑現象啦。咁呢啲咧都係比較即係、就是、要即刻做一種緊急處理啦。咁、最簡單嘅緊急處理就係報警先啦、因為你一定要揾人幫手。 唔該， 我都覺得係 嘅，係啊，即係 真係 你就算我哋識。懂得話有啲穴位可以幫到下手啫，但係都係打999叫咗幫手先，因為咁樣你到最多救護員嚟到幫忙嘅時候，佢已經好翻冇事，咁好過你到時唔叫先發現到佢冇得搞嘅時候先嚟叫一次。 同埋有時有啲人會覺得佢就得噶啦，我唞下就冇事啊，或者捽啲藥油啊會好啲啊。 咁就要睇下你身邊有冇一個專業嘅人士可以評估到係咪真係可以。譬如話嗱，當你醫護人員嚟到旁邊，佢都會觀察嘅。 咁 如果你話以為自己可能得嗰種嘅講法，根本係一個神志唔係太清醒嘅人，你都唔好信佢。 哦， 係啦，即係佢根本佢以為佢費事煩到身邊嘅人啦。 又驚啊！ 係啦，咁所以咧，通常我哋都唔緊要評估，如果佢真係唔得嘅，咁就要即刻要去揾人幫啦咁樣。好啦，不過我哋成日都講話用啲咩方法去幫佢急救，就不如用啲咩方法去減低發生先咧，係、嘛？因為好多 係 真係預防。嗱，好多人我哋見到成日睇電視，一係啦，你喺個工作嘅環境太熱，又係有機會中暑或者熱衰竭。有啲人咧，佢係通常我哋講夏天，梗係啲人去户外活動啦。 係。 咁你自己要考慮到明知嗰個天氣咁熱， 係啊，我都覺得。 咁你就真係如果你要去行山啊、跑步嘅，一係你就喺即係喺十點前啊，或者係傍晚四點後啊，即係通常一般大路嘅。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急救講法，都係建議大家都唔好喺正午烈日當空，因為中醫角度咧，十一點至到一點係陽中之陽，陽氣最盛之時。咁夏天本身就係一年當中陽氣最盛之時。咁你兩樣合埋，你仲要去活動玩嘅，咁你咪陽氣又嚟。咁你嘅身體如果係強壯嘅，都可能頂唔順，何況唔強壯呢？所以就算我哋出去行山，真係要去户外。我哋都有把遮，都擋一擋，都減幾度啊！呢個係一個方法。當然啦，嗱，成日講嗰啲話著鬆身啲、淺色啲嘅衣物，就係減低個人積蓄住啲熱啫。咁但係我哋又要飲夠水啊！而家好多有啲風扇仔，咁大家或者手撥扇嘅，都係一個方法啊嘛。總之就係要用一啲方法減低自己，唔好長期喺烈日當空下暴曬。咁又因為有啲人鍾意。可能熱啦，整翻兩杯啤酒飲下先，解下暑喎咁樣， 係嘛？爽嘅其實 係，咁但係又或者有啲人咧，佢又好習慣每一日都會飲下咖啡喎。 係啊，熱咖啡、凍咖啡， 我 都係啊。 呢啲咧都會係令到個身體會有機會囤積咗啲熱啲火。 咖啡， 因為咖啡係啦，佢會令到 佢利尿啫嘛，點解會囤積啲火啊？ 因為佢烘焙嘛。 哦，係啦，炒啲豆， 冇錯啦，你炒香佢。咁呢個都係會有機會令到個人有熱啦，同埋令到帶嗱，你飲完咖啡個人精神啲，咁就即係提。提升咗個人嘅陽氣咯，咁咪激活咯，又係，所以我哋要平靜啊嘛，係嘛？咁你一路激活佢，個人就好興奮啦。咁所以喺呢啲立場下咧，我哋就盡量要避一避啦。如果你明知道聽日真係有一個戶外嘅環境要工作或者活動嘅，咁你之前嗰晚就真係早唞啦，唔好太夜瞓。 嚇死！ 係啊， 三點鐘 休息，係啊，休息早啲，都係你嘅身體咧。我哋見過好多人唔舒服嘅原因就係、聽日放假去行山。 今晚咧就約啲老友咧就打下 通宵麻雀， 打下麻雀或者飲翻兩杯輕鬆下。哦，第二朝咧又瞓得唔夠，跟住咧個人內在個器官嘅功能調節得唔好啊。 嗯， 你太陽嚟嘅時候，佢自己平衡唔到，出唔到汗，咁、 嗯、 你個人就更加容易會產生有中暑呢啲問題咯、 嗯。 所以咧。好多都係會遇到呢啲現象，咁、 嗯、 但係啦，如果中完即係我哋當然啦，就中暑個人之後就可能大傷咗元氣啦，咁、 嗯、 有好多人就諗緊使唔使補翻啊咁樣，咁、 嗯、 補翻係咪 有冇後遺症㗎？如果你中暑之後， 咁、就要睇下你個當時個情況急救嘅情況、 哎、 有冇引致任何臟腑器官衰竭啦、 哦。 如果冇呢啲問題嘅，梗係冇咁多後遺症。不過個人都會虛，都要扶托咯。 咁、 啊嗯、但係補又係一個矛盾喎。你夏天咁熱。你去食啲補品，咁你到其時會唔會又受唔住又嚟呢？頭先都話驚熱啦，而家已經又嚟。嗱，雞湯就唔建議嘅，呢個係真實嘅嚇。咁、 嗯 啊嗯、但係咧就睇情況啦，啊冇話完全嘅。以前我哋成日都講話，咁你泰國都有冬瓜雞湯㗎，不過滾啫嘛。 同埋取材好得意，如果你喺韓國嘅話咧，佢哋係夏天會飲人參雞湯嘅，我真係覺得我唔能夠理解嘅。仲、有佢裡面佢係有好多嗰啲糯米，再加埋嘅就係有紅棗嘅喎， 即係最燥熱嗰啲嘢。 佢哋會飲 嘅 喎。 中醫都有一啲叫做養生原理，叫做春夏養陽。秋冬就係、是、冬病就夏治呢啲嘅講法啦，即係照等於好似 夏天、 嗯， 中醫都會去進行一啲叫做天灸療法， 冇錯。 咁、佢都係運用一啲温熱嘅藥材，用一種温熱嘅刺激，令到佢產生提升陽氣。咁、但係都係有一啲要求嘅，由於嗰樣嘅食品或者嗰種嘅療法係補陽，佢、係利用天地之間嘅熱嘅陽氣最盛嘅日子去補陽。而令到你身體儲蓄夠足夠嘅陽氣，留待你喺冬天一個陰寒陰氣盛嘅季節咧，你係可以同即係容易過冬啦。 即係儲夠錢啊！ 係啦，儲夠你咪冇易凍親咯。咁呢、 嗯、 個係講緊一啲本身嘅陽氣唔係咁充實嘅人，咁、 哦、 佢就可以啦。咁、你本來都火雲邪神，咁你又去咁樣，咁你就真係想唔噴火都唔得啦， 或者流鼻血。 係啦，嗱，你爆緊瘡，你又去食打邊爐，咁啊，即係點咧？係嘛？係嘛？但我手腳冰凍啊，我平時胃口吸收得唔好啊，咁、我哋食啲好似人參雞湯呢、這個講法嘅係可以、不過就唔好話曬住太陽熱頭下咁樣去食咯。 冇人敢食吧？ 因為好多人咧夏天咧就户外工作啊、地盤工作啊，佢都會好多時候出好多汗。 係 啊， 真 係 一放工翻到屋企咧，就好似另外一個人散咗，係、嘛？咁佢謝曬嘅時候咧，咁喺中醫角度呢、這個都係因為傷於暑，汗出氣脫，個人嘅氣咧已經係流失，個人就好攰，所以係要補嘅。夏天要補咧，反而咧就係要用食人參去進補。 真 係 要用人參啊？ 係用人參。 哦， 嗱，人參咧有兩個方向啊，一係就係未泡製過生曬嘅，就為之叫白參。 白參 係啦， 哦、 經過泡製製煉過嘅就係紅參。系、啦，咁佢啡紅色嘅，咁、例如啦，好似我哋成日講嘅花旗參，咁佢咪係屬於 白參， 係生曬嘅，咁佢嘅性質本身就係偏涼，咁、但係如果經過一種涼嘅嘢，經過泡製之後，咁、佢就由個涼變咗唔涼啦，就變咗温咯。 即係你煲咗個花旗參，或者你焗咗個花旗參就變到温啦。 唔係，係泡製，唔係煮嗰個泡製。 哦，泡製嘅意思係 譬如話中 藥， 係製藥個製。 明 係啦，好似嗱，我哋用韓國參，咁嗰啲通常都係 紅 參，係啦，或者我哋國產嘅，譬如話石柱參、吉林參都係 紅 參。咁嗰啲係經過將佢個新鮮嘅人參經過製過。九蒸九曬呢一啲嘅原理下，咁將佢變化咗個功效，提升咗個質量嘅。咁、如果我哋啱啱講啦，呢、一個人佢係因為出汗過多變成虛，咁我哋就要用一個清燉一個紅心水。清燉就乜都唔使落啦，又唔使落肉，又唔使落其他嘢啦。一次過用一支大約係一兩重嘅紅心，係啦，或者你切咗片一兩重嘅，咁、就用三碗水，咁、就隔水去燉，咁啊燉完之後嘅你能夠，譬如話你未必一個人飲噶嘛，可能兩個人飲啊咁樣啦，咁啊一人有碗半咯，如果人少嘅咪份量落翻少啲。 要燉幾耐啊？ 嗱，基本因為冇肉。 咁我哋基本等個半鐘、 哦、 就已經 都要個半鐘， 個半鐘啦。佢、會因為呢啲嘢唔會發散，咁、 嗯、 所以你燉長少少時間咧，就溶解度會好啲咯。嗱、 嗯， 但係飲咧係一個技巧。 誒、嗯，飲都 係技巧。嗱，通常我哋梗係咩都趁熱飲好味啊咁、樣啦。但係如果喺夏天進補飲心湯咧，就係、是、首先燉咗個心先。炖完个心咧就倒出嚟摊凉佢，又系头先有讲我哋一啲室叫做平室温啦， 系 咁好啦，个人咧先翻屋企放咗工啦，冲完凉食完饭啦，冲埋凉啦，全部整到干干净净啦，坐定定平静，跟住之后准备上床瞓觉之前就去饮呢一碗摊凉咗嘅心汤， 咁咪有嘢料咯。 跟 同埋边个煲咧？ 唔系之前炖定噶啦， 瞓觉之前先至饮， 即系睡前服， 好叹， 睡前服 啦。咁 开埋冷气， 佢清嘅就唔会对于嗰个肠胃有咩太大负荷。咁你话会唔会有机会有夜尿咧？理论上，如果你出得汗多嘅人咧，应该都冇咁多尿噶啦。 嗱，我信你啊，因为我觉得好好饮啊，我甘甘地咁样瞓觉。 咁跟住咧，你饮咗之后，点解要喺夜晚瞓觉前饮咧？就因为你个人静止，静止有心本身都系大补。元气提气嘅，嗱、 嗯， 与你试下而家晒住热头三十几度，你喺个街度揾个暖水壶热住咁样饮，你睇下你爆唔爆汗得好紧要啦。 饮 大家千祈唔好啊， 系啦，咁 你就仲衰过唔饮啊嘛。 嗯、 所以咧，你就系要喺静止嘅时候饮咗入去，好似和暖， 嗯、 好似偷运咗入去， 嗯、 跟住俾个身体咧慢慢喺睡眠嘅过程当中咧去吸收。 哇！ 咁你第二日索。索到啦，咁你起身嘅时候咧，个人就有火、有气、有力， 嗯、 即系有精神嗰个 火 气。 有火啊，唔系赖胶 啦，唔系热气嗰种火啊，系即系个人有精神啦， 即系有活力。 冇错啦，咁你个人开工咪觉得啊冇咁易攰咯，个人 sharp 翻咯。 咦、 嗯？啊，但系你误会用错咗方法，哎呀，老婆见到老公好辛苦喺地盘做嘢，我咧就炖咗个心汤喺个路边马路嗰度庆住咁样嚟饮。唉、哎，咁就系啦。咁样嘅时候咧，佢就真系系咁爆汗啦。咁、那個身體就反而咧得不償失咯， 又嗌交啦。 係啦，不過有啲人咧就未至於去到咁虛，咁佢都可以用下咧，就用花旗 參。 冇錯啦，不論你係由美國花旗參又好，或者你係加拿大啊，任何總言之係白參啦、 嗯， 你愛嚟泡茶焗水飲，呢個係最簡單嘅方法。咁佢亦都可以有清熱、有益氣、有生津嘅功效。最簡單就係因為可以就咁泡焗，可以嚟飲。咁、 嗯、 但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飲花旗參， 我好中意噶。 咁、啊、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夏天飲咧就會比較安全啲噶、 嗯， 因為夏天咧就熱啊嘛，真係出個汗啊，我同埋受個暑熱邪氣。如果冬天你又涼住冷氣，又飲花旗參咧，又驚你會唔會涼咧？ 冬天涼冷氣， 啊、即係係啊！你工作環境你都開冷氣噶嘛，係、 哦、 嘛？咁、 啊、 你冬天你都有機會會凍，咁你又習慣飲咗又。陰寒嘅季節又飲啲涼性嘅嘢，咁個身體可能多咧，尤其是女性可能會唔受喎、 嗯。 所以咧，如果飲花旗參喺夏天係最合理而正氣嘅、 嗯， 啊，咁你可以就咁焗水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有啲人咧，佢又驚花旗參，我都係有啲擔心佢會唔會涼咧咁樣。咁、 嗯、 我哋就叫佢用一個 balance 嘅方法，一係你屋企有紅心嘅，咁、 嗯、 你就。70% 係花旗參，30% 扣心， 係啦，咁就叫做鴛鴦心。 嗯、 鴛鴦就兩樣都有啦嘛，爭在係55啊、37啊，定係82啊？呢、這個就要自己又可以去調節。咁你五、 我真係冇諗過可以兩樣嘢溝埋一齊。 嗱，傷心啊， 好少、 啊。嗱，咁但係相反。因為有呢種咁嘅做法，嗱講個舉例，譬如話韓國心，佢、以前就係得高麗心啦咁樣啊，咁但係後屘咧就又出咗一啲叫做太極心，咁、太極心嘅意思即係話佢喺個製煉過程下嘅一半時間， 又有陰又有陽、 就拎起佢，咁佢劏開之心嘅時候，外邊就紅，裏邊就白嘅。 哇，咁好玩！ 咁佢就可以就到叫做冇咁温咯，因為係啦，即係一個不論係。貼合人體需要啦，商業因素各方面啦，咁、但係亦都真嘅，因為佢冇個製煉時間咁長，咁佢收費咪可能平啲咯，咁、但係個功效又冇咁強，但係佢又冇咁粗啊，啊，咁佢又可以就得到兩邊，咁、所以就有 一個市場啊， 即係用太極心、 啊呢、這個原理，咁以前我哋未有呢啲咁樣嘅製作方法嘅時候，咁咪鴛鴦心咯，有紅有白兩種咯，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又紅心佢又冇啊，屋企有啲黨參，咁、剪啲黨參片，溝埋啲花旗參。咁就和住 去飲，咁亦都係一個減低話你驚會寒涼傷胃嘅一種手段。所以如果你話嗱喺中暑嘅一種現象之後，當個人好似真係好虛、好弱、散曬，咁你就可以用頭先所講啦，用心湯去扶翻起。不過咧，就唔好熱辣辣嘅時候，熱辣辣飲滿心湯，驚住就出汗越多。個人就會越弱咯， 咁就真係太好啦嚇！我又講咗黨心啦、太極心啦、紅心啦、花旗心啦，係啊，咁總之有好多嘢嘅話咧，希望大家飲完之後都心心眼、心心相印。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拜拜， 拜拜。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繼續試。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单恋者不介意。险于花朵，最铭心刻骨刻狠一次，倾倒，心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单恋者不介意。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去依赖降风险的讲法是伪命题，反对人为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李强指出，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至关重要，各国应该加强对话和沟通，以避免误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团结才是正确答案。夏季达沃斯论坛是重要的交流平台。 他又说将扩大内需潜力、激活市场活动等方面推出更多更加务实、更加有效的举措，中国全年有望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包括增强港澳台同胞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非常支持和认同爱国主义教育，认为有助香港建立弘扬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无论怎样，特区政府都会对接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而现时本港的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已包含在不同课程，因此香港要对接有关要求较为容易。李家超提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亦是开放和包容的城市，一切做法包括爱国主义教育与外国高度联系、包容开放等目标与正在审议的草案一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高调打击滥用两元乘车优惠的措施，目的在于阻吓和教育。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相信透过今次行动，绝大部分市民都明白不可以滥用两元优惠，政府亦都希望强调滥用的重要性，令市民知道有法律后果。他又表示，今次行动之后，当局不时会有突击检查，但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是奉公守法，希望透过教育和执法手段令大家不要滥用措施，是令到大家不要滥用优惠。被问到如何解决长车短搭问题，李家超说，如何确保制度用得其所，当局会研究分析，但现在优先工作是令市民明白不要滥用优惠。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86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4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3点，升61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9.41，升2.6；腾讯控股340.8，升8蚊；恒生中国企业66.8，升1.18；阿里巴巴85.3，升2.5；美团126.1，升2.1；南方恒生科技3.88，升6.8。中国平安49.45，升8.5；友邦保险78.7，升6；比亚迪股份251蚊，跌3.6；建设银行5.07，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51，瑞士法郎0.895，加元1.313，人民币7.21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2437点，跌260点。港金报1801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68美元，卖出1929.29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亲。 片段人间，黄金号列车72小时上集。 哎呀，有冇搞错啊？火车站等成两个钟都未到，咩人啊？你估你真系巴闭啊？天王巨星，唉、哎，激死人啦，激死人啦！快啲啦，快啲！ 有冇搞错啊？咩地方嚟噶？难搵到死啊！污糟邋遢！喂，有冇人帮我攞嘢啊？ 终于嚟啦！搞错一次都仲巴闭大声。诶、啊，阿秀华姐啊，呢边啊，秀华姐啊，唔好意思。 喂啊，哎、你咪盲噶、哎？你睇下我攞住咁多嘢嘅、啊，你过嚟帮我攞下，我系咪要死啊？ 秀华姐唔好意思吓，啊唔系咁嘅意思嘅。啊系咧系咧，你食咗阿 lunch 未啊？ 你系讲咩意思啊？又俾说话我听啊？即系我话咧，我食嘢食耐咗系咪啊？我想嘅咩？都唔知点解啊？系都要你啲咪山卡拉地方嗰度拍，你揾噶？ 唔系，点会我揾啫？阿导演话呢套嘢发生喺欧亚地区嗰啲嘭嘭警匪片，呢个火车站啱 mood 嗱，咁拣都要拍咯。有咩你咪揾佢倾，其实唔关我事，点会关我啫？ 你都几好嘢喎吓，唔够我讲嘅话咧，就揾个导演嚟答我系咪？冇用噶，点啊？拍咩啊？打好灯未啊？吓、啊，就好位未啊？ 啊，导演话咧，今日拍你同嗰个男主角分手之后，一个人漫无目的喺个火车站嗰度就吓 吓。得啦得啦，我识睇剧本噶嘛，使、你又疑疑我我咩？喂呀、啊，有冇热茶啊？整杯饮你吓吓，今日好似冻冻地咁样 啊！啊，唔好意思啊，茶水啊姐今日冧咗。 病咗又点啊？我系要饮茶，大家都要饮茶嘅，快啲搵人俾杯热茶我。 哎呀，等阵啦吓。正衰人，我捋口水来俾你饮啊！ 喂，点啊？搵我咩事啊？咩话？你要我今日搬走晒啲嘢？你冇嘢啊嘛？我而家系内蒙度拍紧戏啊！你使唔使咁住啊 ，Teddy？ 你听住啊！你咁对我嘅话，你一定后悔啊！所有嘢嘅话，我都唔要啊！你全部抌晒佢啊！又似你同个凌秀华玩系嘛？你未够班啊你吓、啊？有冇人啊？攞杯茶俾我啊！系咪浓噶？你个蛋呀！杯茶我等咗成世啦，有得饮未啊？ 阿秀华姐又埋得位啦吓， 咪埋咯。咁啊，喺边度先得噶？ 佢嘅呢场咧，讲你喺个火车个卡里边咧，就 你头先咪讲咗咯。啊！我真系睇见你我就懵噶啦，系咪呢卡车啊？ 等先，头先导演好似话嗰卡。 我唔理啊，我要上去暖下先啊，冻死人咩？你想？ 嗱、仲有你除咗件羽绒先。啊！现场收音，你个电话山声未有见你头先讲电话吓。 成袋嘢你帮我攞住啦，我睇剧本先啊。 由我帮你攞住，哎呀，激死人啦！喂，导演啊 ，OK 噶啦，呢边 OK 啦，系啊系啊，我同秀华姐上车噶，等黄色个卡系嘛？咩话？唔系啊？红啊绿啊咩红啊红得啦知啊阿秀华姐 喂你咪特登噶我喺度背紧对白啊呢、這个嘈生晒你等我背熟咪过去咯 喂 喂买住俾翻部电话我 唔系啊头先个车卡咧 你好烦啊我入厕所度背啊你唔好再嘈住我啦吓成三页几咁多吓咁叻你背啊我依家入去啊十五分钟出嚟啊唔好嘈住我啊 哎呀死变态阿导演啊佢入厕所啊。咩啊？唔系我屎啊！佢背喎、啊，背唔知背乜鬼嘢啊？系啊！咩话？点解入厕所？我点知啫？佢同条仔分手啊！一路屙路闹喊啊！ 臭啊！ 唉、哎，秀华姐，开完未啊？得未啊？冇事啊嘛？喂， 好啦噃，我都话我拍紧嘢噶啦，得啦，唔使讲啊，你死、啊！ 喂，秀华姐，哎，死！我哋要落车啊！部火车开走啊！我哋唔系呢一部噶，落翻去啊！喂，收啊！ 你咪嘈啊你！你听住啊！我哋又有斗两次啊！你记住， 仲喺度嗌交。 喂，嗌交先。 喂，出翻嚟先啦！我哋要落车啊！人开车啊！快啲啦！喂，我好惊啊！喂，行啦，再赶唔切噶啦，秀华姐。 喂，你嘈够未啊？我都话我喺度背紧剧本啦，你嘈我从来乜都唔记得晒嘅。 唉。唔使背啦， 又点啊？吓，又话拍，而家又话唔拍。 我哋上错车，头先我叫到拆天咁，因为佢就开，而家真系唔系就开，系开咗啦。 咩啫？啱啱开啫嘛，你咪叫我整停。 咗啊，仲开得咁快添啊！咁而家点算啊？点算啊？点算啊？ 我点知啊？ 你制片嚟噶，你乜都唔知嘅话，你制咩片啊？你制屎片咩？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制屎片、啊，我系副导演嚟、啊。啊，不过有人叫我做阿四嘅，或者系打杂我都冇所谓，我一定唔系你嘅兵仔啊！总之， 你唔好咁大声同我讲嘢啊！你以为你大声就得噶？我唔怕你啊！我 我唔使你怕我。我怕你不知道怎么跟导演交代啫。 交代什么啊？关我什么事啊？最多咪下个站啊，落车咯。你咪打电话叫我嚟接我啦，嘈咩嘈 ？Hello， 两位尊贵嘅乘客，你哋好啦、啊。欢迎乘坐黄金号试行列车，我是蒙古族嘅乘务员。卜卜啦，拉坦高拉，我嘅编号系0088，你哋可以叫我做卜卜啦先生，又或者叫我做拉坦高拉，又或者叫做妈妈都得噶。 我都唔知道你咩拉坦高定低噶吓，你讲够未啊？下个站几点到啊？要落车啊？ 啊，两位尊贵嘅乘客，我好高兴讲俾你哋知，呢一列专列系全国首发试行跨亚欧列车。嗱，两位唔好咁性急吓，慢慢享受下呢个列车嘅服务。嗱，望下右手边。欣赏下窗外嘅风景，嗱又望下左手边，见到祖国壮丽嘅山河啊！嗱，因为我谂咧，两位系冇咁快可以落到车噶。 喂呀，你听我讲啊，我上错车啊，我有嘢要做啊，你俾我下个站落车啦，得唔得啊？ 嗱，呢位高贵嘅女士，梗系冇留心听我讲嘢啦。我头先咪已经讲得好清楚、好清晰，而且好扼要咁样讲。 系啊，佢话呢一部系黄金号私人列车，仲系全港首发，唔系全港全国首发。跨欧亚尊贵嘅列车嘛，咁都唔记得演员背剧本，你翻屋企瞓啦！ 哇，好叻叻啊！恭喜你啊，呢位先生，你将会成为我哋试行列车专列嘅第一位尊贵嘅名誉乘客，你将会获得升级去豪华奢华单人住宿客房，开唔开心呢？ 客房点解啊？点解系客房 啊？ 因为咧，我哋呢架系首发列车啦，啱啱出发，将会经过新疆，直入中亚地区，包括吉尔吉斯、塔吉克，最后终点站咧，暂时就会定喺加拉拉巴。 咩嚟噶？咪住你去咩话咩拉拉巴巴拉拉？ 嗱，听多次啦，听多次下呢位尊贵嘅小姐，系吉尔吉斯、塔吉克总站，暂定系加拉拉巴。 咩啊？我唔知你噏乜。呢班咩车嚟噶？你咪讲笑啊你！ 嗱，我认真嘅吓啦，话是话啦，呢位尊贵嘅小姐，请问你嘅请柬 咩请柬啫？我嚟拍戏嘛！ 嗱，拍戏就还拍戏，都要遵守翻我哋嘅规矩噶。如果冇请柬，请出示你嘅名誉贵宾车票啊！唔该， 车票都话我嚟拍戏咯。其实你望清楚我样，你认唔认得我？有今生冇来世嗰个女主角咧？ 哦，吓系啊！ 咩意思你？你再望真啲，你认真啲 ，OK？ 系啦，嗱，鬼食你嗰只女鬼，你认唔认得？OK， 你唔认得唔紧要，我唱歌嘅 ，OK？ 嗱，我唱俾你听啊，吓。 鬼叫你食女，鬼叫你食女，哇哇！ 记唔记得主题曲啊？ 好好听啊，小姐。嗱，不过咧。唔好以为唱两句歌就唔使俾钱坐霸王车啊！我哋呢一班专列一样有好威武、好英勇嘅乘警叔叔啊！阵间我叫佢哋过嚟采取适当嘅行动，到时你后悔就莫及啦！ 喂呀，你同佢度做乜鬼啊？ 你讲我 出句声啦，梗系同你讲啦！你话俾佢听我系边个？ 请问呢位系边位呢？ 精明嘅蒙古族乘务员阿拨拨。阿拨拨先生，听我呢位就系做戏好叻，但系成日专搭霸王车嘅八婆叫咩名啊？ 好啦，你冇玩喎、 啊。好啦，安 有今生冇来世。 我认真讲，佢细个都呃阿婆钱，大个呃阿公钱，而家我钱。 喂，九几多钱？你即刻买车票啊吓？几多钱？你讲。 其实咧，38000，有专属包厢、私家浴室。 就呢种。 呢位女士，我未讲完啊。 咩啊？ 唔好心急啊！38000，你仲可以帮到呢100个山区小朋友，呢100个可怜嘅婆婆，呢100日有100亲温饱。我代表所有受惠人士多谢你啊，小姐，你想俾现金定系刷卡 咧？刷卡，攞我袋嚟。 你同我讲啊，又 系 小姐你边位啊？点解你嘅袋喺我袋度咧？ 我明明叫你帮我攞住个袋噶嘛！ 我个明明话俾你听呢架车唔啱，叫你落车啦，你都唔落啦，咁点咧？ 我个袋有好多好重要嘅嘢噶，我惊你唔见啊嘛，我要你赔啊！ 嗱，小姐，我问多你一次啊，请问你要俾现金定系 shaka 咧 ？shaka， 佢冇得塞卡啦，冇钱点塞卡咧？揾英勇嘅警察叔叔啦，采取适当行动拉佢翻去啦。 好安踏，虽然我哋系好安踏，不过你都唔好教乘务员做嘢啦。我哋系有一套好安全嘅守则噶。 你好， 我系乘务员孖八，系，请讲。是我这一卡有少少麻烦，麻烦调配两个刚强的专列特警哥哥过来四号卡。什么使唔使戴头套？ 喂，得，好，等阵，你唔好搞大件事好冇？嗱，咁我呢只表咧就78万嘅，我俾你抵押住好冇？嗱，你一阵间咧借个电话俾我嘅话，我即刻转钱俾你哋个专列，好冇？得唔得？咁搞掂，可唔可以？ 潘贝啦，潘贝啦，你小心电骗，好多呢啲呃人钱。 我电骗啫。 好安踏，嗱，放心啦，根据列车警啊，国力考察电骗唔系咁样嘅，算啦，我运用特权，准你免费试坐一个站， wow. 我做嘢先。对唔住啊，打搅一下，又系我勃勃拉先生啊，勘察时间到啦，请问呢位安踏过去车卡，享用我哋中欧特色勘察 ，boom 啦巴巴。 半巴巴，半巴巴咩嚟噶？ 嗱，呢句咧系我哋蒙古族嘅潮语，意思即系欢迎享用，感恩感恩。 我有食啊，半粒巴巴嘛。 呢位尊贵嘅小姐啊，女士应该系讲半粒叉叉， 你系叉叉啊？ 喂，半粒叉叉，你真系半粒巴巴， 系 即系半粒叉叉， 即系叉叉 唔 巴巴嘢啦。 喂呀，咁依家点啊？ 成日都问关我鬼事啊！我点知你点啊？你有你，我有我。 喂呀，男人之家你冇咁小气啦！我哋话晒都曾经咩过，系咪？依家咧又一场同事。 你咩过啊？呢个时候你又话 我 哋同事。 我相识过啊！ 平常夫妇我当我四，哎，你收档啦。 我都话你反骨噶啦！当年我点帮你啊？你依家就忘得一干二净啦！你 话我咩都得，唔可以话我反骨，我同你死过都得噶。 咁啊，你系当年啊，记唔记得啊？冇公开啊，边个收留你啊？你冇钱开饭嘅话，边个借钱俾你啊？你嗰阵冇女朋友，边个做女朋友啊？ 哎呀，记得啦，记得啦。咁你而家想点啊？ 哦，我突然觉得好冻，我可唔可以入你尊贵嘅房间？ 原来贪我间豪华房都头咧。 喂呀，最衰都系你啦！我而家咧除低咗件你羽绒啊嘛，其实咧你间房好大，又有独立嘅浴室，其实我可唔可以借嚟冲个凉啫？ 吓，仲要冲凉？喂，你个人都几贪心，你得一双嘢入得嚟仲要冲凉？ 唔该你啦，嗱，最多咧我同阿发哥下一部戏啊，别叫我倒米啦，我叫我先哥搵你做辅导啦。 嗯。辅导咋吓？ 哎呀，真都预埋你做长毛啊、兼帽子啊，仲有咧茶水啊、服装啊，咁得啦噶。 得啦得啦，杀你啊杀你！ 你做乜要我冲凉咯？ 快啲啊，唔好冲咁耐啊！ 等啦。 边位？ 尊贵嘅安踏，又系我乘务员布布拉拉坦高拉。 你唔使次次讲一次个名，我记得。 我惊你唔记得，麻烦你请开门啦！我有好重要嘅事情要宣布。 咩事啊？咩事啊？ 黄金号专列车长为咗庆祝列车首发，邀请所有嘅贵宾阵间8点去参加列车试行化妆舞大会啊！请大家打扮一下，准时出席啦噃。 我唔好意思，我有啲攰啊，我脚仔软，我唔。 咪住。个波有抽奖，奖品非常丰富嘅，包括有食一世唔完嘅腊肠，有任食半年嘅炸鸡髀。你话奖品丰唔丰富咧？ 食腊肠食一世咁惨啊！我唔开啊！ 咪住，个波有世界波王同埋世界波后选举，选咗出嚟会成为列车嘅亲善大使，免费坐一世车，而且列车嘅其中一卡，仲会以波王同波后咁样命名，系咪好架势咧？ 几大啦？阿秋华姐得未啊？轮到我哋隆重登场啦！ 鬼食礼，鬼食礼！想知道故事嘅发展，请留意黄金列车号下星期嘅发展。 趣，前面你